两国为商务人士互访，简化入境程序的快捷通道制度，成为联合抗疫的典范。中韩由5月1号起正式实施快捷通道制度，豁免两国商务人士在疫情之下所受入境管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时，台风黄枫集结在北纬12.2度、东经12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还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还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还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还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还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还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近中6级。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9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247点，跌5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20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09，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9，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26美元，卖出171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啦，咁啊出边系25度嘅气温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中啫，咁啊4至5啊，咁啊平时咧如果天气好咧，嗰个颜色咧会系绿色嘅，咁啊而家咧就黄色啦吓，咁啊天气就叫做普通啦，有啲地区咧咁啊头先喺翻嚟嘅时候咧都有见到有少少雨粉，咁啊今日咧都系有几阵雨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气温咧会到30度。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朝头早都有白卷号陪住你哋噶。 晨光每日一格。 你有冇认真谂过，其实成长系乜嘢一回事呢？我哋每一日不断咁样去到成长、长大，原来就好似一笔嘅交易一样。呢一笔嘅交易都系用我哋非常之纯真、朴素嘅童真，亦都系用一种我哋未经过人事、未经过社会去到洗礼嘅年华，去到咧交换翻嚟。长大需要有勇气，长大也都需要经过很多不同的历练，所以说成长是一笔的交易。当一个人越来越老去，越来越成长，他所有的叫做童真开始慢慢消失，但是也都凭着这一股成长的勇气，他得到更加多不同的成就。 一首歌曲来自王菲《长大》。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现在这个年代非常之发达，特别是讲紧科技应用，咁好多时科技应用亦都咧就要配合埋互联网嘅。好啦，互联网咧咁啊，以前我记得细个用嘅时候咧，就系要用嗰啲叫做56K啊，咁啊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啦？嗰啲56K咧，每次咧就系连线嘅时间咧，都会有一串嘅声音听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呢一类咁嘅声。咁去到而家咧就用光纤啦，系咪？甚至乎咧都有话哇5G 咁样，又话5G 又快过呢个一个嘅光纤添。好啦，光纤啊，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光纤咧其实咧就叫做光道纤维。咁啊，互联网呢一个光纤咧，可以话系啊有着咧就系密不可分嘅一个紧密嘅关系嚟嘅。光纤咧，当然啦，佢发出嚟嘅信号我哋系睇唔到啦，但系咧。如果拎住条光纤，唔知会唔会见到啲嘢闪下闪下咧咁样？其实互联网啊，除咗咧就系传输我哋嘅一啲嘅就系信息啊、影像啊、各样嘅嘢之外啦，咁当然啦，互联网咧仲可以咧我嚟日常应用啊，非常之方便。喺未必咧就全部用晒5G 嘅情况底下，光纤咧都系现代啊，经常咧会用到嘅一样嘢。光纤嘅传输咧，咁有好多嘅叫做传输嘅光缆嘅，喺呢个洲际之间不断咁样嘅连接。例如，我哋亦都会同澳洲啦，我哋嘅光纤亦都会由亚洲嗰度去到呢一个可能系美洲啦，咁甚至乎咧经过呢一个嘅太平洋嘅海底嗰度，咁连接住嘅。目前啊，原来全球多达咧380多条嘅海底光缆，咁负责咧就系各大洲之间。95% 嘅一啲嘅数据嘅传输嘅，咁我哋好似睇外国嘅足球比赛啊，电视节目啊，或者打嗰啲电话啊，开视像会议，其实用嘅全部咧都系呢啲光纤，即系光缆送俾我哋嘅传输效应嚟噶。嗱，光缆咧都系一种通讯嘅电缆。是由两个或者多个的玻璃塑料光纤锐芯去到包装组织而成的。光纤内部信号传输一般都是采用激光的。它具有更加高的速率，即是更加快，更加大的容量，长距离传输的一个特点的。当然如果你说那个速度叫光纤，那就用激光射过去，哇你看看几快。古代咧就嘅互聯網啊，即係就算有互聯網都好啦，都係冇呢一啲嘅叫做光纜嘅。咁啊，傳輸快極咧都叫做有個譜嘅。咁啊，當然啦，喺呢一個嘅光纖嘅工作原理上面咧，仲有好多有機會又可以同聽眾一齊分享一下，到底光纖係用啲乜嘢原理去到傳輸呢啲信息嘅咧？ 上发动进攻，要紧急出发到外太空，跑到的最后却踏过空，跌一跤的痛也给我心痛，再痛念一讲起我的志愿，要做个星。今天自知，多想振翅宇宙里遨游，人天生得一对手，就怕最坏的准备，但是向着最高最远星际出发，如果真的不会飞，试试跌下的滋味，我们以后以双脚去继续力气，人间的风景也很美，不用找光 山放入背包，纵使我将会继续跌跤，当梦想破灭化做气泡，半空中都算发射过一爆。在童年一讲起我的志愿，要做个星空保卫退旧地球，到了今天自知多想振翅宇宙里遨游，人天生得一对手，做个最坏的准备，但是后星体进发，如果真的不会飞，试试跌下的滋味，落地以后以双脚去继续力气，人间的风景也很美，醒过来就从谷底再出发，从谷底再出发，醒过来，来做人好多个玩法。 一首歌歌曲是谢霆锋《巴士光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哇，下个星期的雨呢就来了哈。25度的气温现在相对湿度83%的。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被视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间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昂高头迈向的每一步都感觉充满着力量，但是当他入到一个门口入面，可能身材高大，他竟然撞到个门框，上面那个门框迎接他的一位前辈见到的时候就笑笑口跟他说，喂，痛不痛啊？撞到个门框，这个是你一生里面最大的收获。一个人活在世上，有时必须时时刻刻记紧低头。有人问到这位前辈，他的名字叫做苏格拉底，问他，你是天下间其中一个最有学问的人，这样天和地之间的高度是有多少呢？他就说到三尺。好奇怪，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差不多五尺那么高，天和地之间怎会得三尺呢？他就说到了，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就要立于天地之间，更加要懂得低头。记住低头，懂得低头。因为他说到，无论我们是什么的资历， 能力又是怎样？在这个浩瀚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只是好像一粒的沙一样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将奋斗的目标看得很高，要在人生舞台上面爬得很高，我们人生之中应该保持着一种低姿态。我们应该成日时刻警醒着自己的位置，望一望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懂得低头不是代表你认输，更加不是代表你对所有事情的一种屈服。懂得低头而是一种谦卑的心态，它能够令到你每一刻都能够自我反省。懂得低头也都明白什么叫做谦虚礼让，懂得认输才能够在失败当中找到成功的窍门。懂得低头更加容易找到的是爱。歌曲来自谢安琪，正是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 警方昨晚拘捕两名分别16同17岁少年，涉嫌同一宗肇事汽车案有关。昨晚9点几，一架私家车驶到九龙城狮子山隧道行政大楼对开的时候突然停低。交通督导员上前查问期间，车上6人逃去，包括两名少年以及4名年约20至30岁男子，其中一名男子取走车牌。警员其后以涉嫌肇事汽车拘捕两名少年。经初步调查，相信私家车是一架塞车，前年5月9号在元朗区被捕杀。法国单日再多83人死于新型肺炎，和几日前比较明显回落，累计死亡人数超过27000人，全国超过170000人确诊。当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受访者支持解除封锁措施，但有70%人认为法国在未来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可能出现第二轮疫情，大部分受访者支持解封之后继续戴口罩。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商讨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习近平强调，经过艰苦努力，两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韩抗疫合作诠释了好邻居金不换的道理，为全球抗疫累积有益经验，树立了合作典范。韩联社报道，双方通电话34分钟，引述习近平表示对年内适时访韩的决心无变。文在寅表示，习近平访韩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双方又认为，两国为商务人士互访、简化入境程序的快捷通道制度，成为联合抗疫的典范。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宣布，受新型肺炎影响，本年秋季将会取消大部分的亲身上课课程，而改用互联网远程授课。这间全美最大4年制大学系统的校长怀特在校董会上解释，加州州立大学如果如常开放，23家分校的超过50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将会难以保持非紧密接触。大学发言人杜安表示，目前校方仍然在研究一套开放部分校园的方法，允许部分课程的学生可以亲身上课和到实验室实习，而其余大部分课程会透过互联网教授。他预期校方会在6月或者7月作最后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画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系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啦。咁啊，头先听新闻报道咧，都讲到啦，咁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嗱，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噶吓，咁啊，今天嘅天气咧都尚算可以啦，可能仲有少少嘅微雨。不过头先听到咧就哇，下周初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即刻咧。帮听众咧就睇睇啊，即系我哋天文台咧咁多日九日嘅呢个天气预测，见到咧原来所指嘅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咧，就系礼拜一同埋礼拜二，咁啊礼拜一、礼拜二咧就最厉害，礼拜二更甚啊，咁啊去到星期二5月19日咧有大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见到嗰个公仔咧。又閃電又大雨劈曬落嚟，啲雨跌曬落嚟咁樣，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呢一個嘅天氣嘅變化啦嚇。而家嘅天氣咧都仲係 OK 嘅，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聽緊咧香港電台第二台，加上咧就係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早晨啊！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康文署核下的运动场重开了一个星期，场内更衣室和冲身的设施在星期一亦已经重开了，观众席还未开放的，跑道人数限制依旧，设有8条的400米跑道，最多只是容许有200人去到使用的。好啦，咁有传媒啦，咁就喺呢一个嘅运动场嗰度咧，就视察下啊，到底嗰度啲叫做跑手啊，点样去到用呢一个嘅场馆咧？有冇好好地善用佢？有冇保持住卫生干净咧？咁样好啦，佢视察之后咧，咁发现场地嘅卫生咧系 OK 嘅，咁但系公德心欠缺嘅问题咧，似乎喺度。咁其中啊，记者亦都目测到咧一名嘅男跑手啊，咁连续咧就系几圈喺呢个内线，就向呢一个咧就草地方向咧咁吐口水，咁一圈入边咧就吐咗2至3次，咁尽管啊跑道内侧咧就冇人跑步嘅，咁但系唔少嘅跑友咧都会喺圈内休息，同埋咧用双手啊接触呢一个地面去到做一啲嘅体能嘅，咁手同埋鞋都容易咧就系沾染到呢一啲嘅细菌，咁呢一名嘅跑手当然咧咁样做系绝对唔啱啦吓。好啦，咁亦都睇埋呢一个场地嘅卫生啊，仲有啲乜嘢咧？啊，运动场啊，几乎咧就系全开啦，入口啊。就係，但係得一個嘅啫。確保嘅進場人士都要經過咧，就係體温同埋人數唔可以超過200人嘅上限啦。嗱，洗手液同埋呢個紙巾咧都係足夠嘅。飲水機咧暫時嚟講咧都係不能夠使用噶。咁如果諗住要飲水咧，叫做自備水啦嚇。好啦，更衣室方面嘅情況又係點咧？嗱，更衣室內一啲叫做挂衫嘅架啦，中间亦都咧会用一啲嘅帆布啊，位置咧去到隔开嘅，减低入不同跑手咧喺衣物之间嘅一啲嘅接触，更加能够降低呢啲叫做交叉嘅感染机会。咁啊，当然啦，咁啊喺呢一个嘅更衣室入边啦，浴室啊不是全面开放嘅，咁啊相隔亦都系几远。咁大家咧要留意住啦吓，咁啊话到啦，部分咧嘅浴室啊嗰个嘅花洒咧，其实个力咧都系弱嘅咁样，咁啊同呢个疫情即系咪有调校过嘅关系啦？呢个咧就冇详细说明啊吓。不过咧浴室咧入边咧，大家要注意，咁啊喺呢一个嘅更衣室啦，咁啊好多嘅跑手啊，就好似平时咁啊习惯咗会赤脚咧就走嚟走去，其实咁样咧都唔系咁理想噶。最好咧都系一定要攞多对拖鞋，咁因为有阵时咧，如果我哋用我哋嘅脚板直接接触啊呢一个更衣室嘅地面啦，咁啊容易咧就系将我哋自己自身嘅细菌啦，或者系病毒啊，同地下嘅细菌病毒咧就造成一个交叉嘅感染嘅，即系你知啦，有阵时啲嘢干净啲啊好啲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就系自备定呢一个嘅拖鞋，咁啊喺更衣室嗰度咧就系去到着住佢嘅，咁啊令到咧我哋可以踩住自己只拖鞋，拖鞋先至踩住个地板。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干净好多啦，从而都可以降低呢一个咧就系交叉感染嘅风险。咁啊，做运动还做运动，记住咧都要咧就系注意住呢啲嘅安全卫生，咁样先至叻噶。 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扁，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气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傻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选择勇敢的执着，横冲直上，不后悔在我的剧中。当心情不停地在转变，我是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杀菌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段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Michael C 一首嘅歌曲叫做《鱼缸》，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Circle 一样会教下我哋点样去减压嘅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嚟到星期四朝头早嘅职场 KOL， 哇！最近咧啲工作都疫情啦开始过啦，咁我个感觉都系工作咧都要大家把握翻机会啦，啊可以做翻好啲啦，所以咧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好忙啊，咁啊电话侧边咧又要揾咗个 circle 喺度啦，我哋嘅住宅社工嘅 circle 啦，系咪先？咁啊 circle 你好啊，又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忙碌嘅香港人咧可以宁静片刻？可以令到我哋嘅压力冇咁大，等我哋可以咧就放下我哋嘅重担，然后咧唞一唞，之后先至再继续冲，继续向前咧吓 ，Circle。 哇！你呢个 intro 咧，即系感觉到咧，你嗰、那个翻工作嗰个感觉，或者你感觉到身边嘅人要回归自己嘅位置嘅时候，嗰种忙碌啊， 我系感觉到身边嘅人忙碌咗好多，我自己就都系不嬲都系忙嘅呢排。 其实都系你哋好好啦，你哋更加冇停过啦，无论咩时候放假又好，疫情都好，你更加紧守岗位。但我都听到咧，身边即系好多朋友开始有复课啦，教书嘅朋友就要即系更加之，其实佢哋唔系休息噶，佢哋一翻去咧更加之忙碌啊。咁我哋 回归 office 啦 ，back to office， 咁点咧？咁我哋又即系简单提醒一下，咁点样可以帮自己喺忙碌当中去轻松翻出嚟啦？咁第一咧就系、是你都要留意到，其实你嘅压力源喺边。 吓， 系啦，你要注意嘅时候咧，注意到咧，你可唔可以帮自己咧，当有压力嘅时候出走一下？ 哦， 好似教人哋出走系咪啊？ 嗯， 因为咧，你长期喺，譬如嗱，如果工作太忙碌啦，好忙嘅时候咧，你其实困咗喺嗰个环境咧，你知道其实个压力源喺嗰度嚟嘅，咁你要帮自己去出走一下啦，离开一下嗰个压力源头。去俾自己去休息，因为咧我哋成日又讲翻左右脑啦，我哋嘅左脑咧系主我哋一啲嘅主理我哋一啲嘅数学分析啊、理解啊，即系翻工时候要用嗰个毛啦。 嗯， 简单啲讲，咁但系我哋点样去帮自己咧去平衡翻，用翻右边嘅脑袋咧去轻松翻下，去平衡下，先至可以即系事半功倍啊嘛，即系你做嘢嘅时候。咁、所以咧就 系 话啦，当你翻翻公司处理好多嘢，翻翻自己嘅位置，都不妨即系都不忘你要去俾自己出走一下，去停一停、take a break。例如而家可以睇得翻戏啦，咁你可以真係去揀返一套自己鍾意嘅戏，甚至乎唔係嘅，你屋企有个好好嘅影院嘅，你真係要或者公司有一个好好嘅空间嘅、你都要去唞一唞啦， 放松一下。 如果 係 呢、你个成日啲人讲咩老实晒嘅，就係咁嘅意思咋嘛。 哦，係喎，因为呢个脑呢即係长期受压呢，令到你嗰个思绪呀，嘩，简直呢係停顿咗。 系啊，真系前进唔到啊！我哋尤其是做创作嗰啲工作咧，即系话哎呀谂唔到桥啊！但系咧一突然间谂到咧，好似即系100米咁样飙噶嘛，咁就 系 其实咧真系要 balance 嘅，所以短暂嘅休息咧真系唔好吝啬， 明白？ 系令到你可以 balance 翻你大脑嗰个工作嘅区域。 嗯，好， 咁系有帮助嘅。 用最简单嘅方法就系首先要记住出走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啦吓。嗯。 虽然走唔远，走下啦都 系啊，走下都好啊，系咪先？ 系啊，第二样嘢咧就系话趁而家咧，即系大家都归位啦，咁就做好日常嘅准备咯。我哋成日都话唔好临急抱佛脚啦，睇下依家有啲空间嘅时候咧，点样去平衡翻自己生活唔同嘅职务啦、角色啦，掌握翻好嗰个时间管理，培养翻自己一啲好嘅生活习惯，令到自己咧唔系话真系突然间好似我哋防疫咁啊，要做好防疫嘅措施，压力都系我哋要做好防预防抵抗压力嘅一啲能力，所以咧就最好即系而家咧有时间嘅时候谂下，咦，即系我哋嘅时间管理点样分配咧？因为之前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啦，工作可能相对唔能够因为环境嘅问题啦，唔能够全时间去做嘅时候，而家个时间管理应该系点样去分配会好啲咧？就住你嘅需要咁去平衡翻，就唔会觉得好似突然间打到埋嚟要打仗啊咁样咯。 时间管理 做好准备啦。 时间管理得好咧，对于我哋嗰个减压咧，其实有啲咩正面嘅影响咧？ 喂，嗱，你平时咧，我哋成日讲话有四个区域咧，究竟你嗰样嘢系紧急定系重要啊？咁最好嘅方法就系话嗰样嘢系重要嘅，但系唔紧急，唔紧急。点解唔紧急？因为你足够嘅时间去做。如果成日咧你摆喺个状况就系又紧急又重要，咪成日好似救火咁样咯。 吓， 即系你听日或者你一个钟头要交嗰样嘢，你先至去冲咧，你个感觉都好紧张啦。 嗯， 系啊，所以你做好时间管理，你哋俾足够嘅时间自己去做一啲紧急嘅事， 系 重要嘅事， 系 咁咧，咁啊真系会你个状态会好好多，唔使成日系一个好高压嗰个状况咯。 系排好嗰啲 排好 啲先后，系啦，先后次序，边啲紧急嘅就真系紧急，就唔好下下咧。 所以有啲人咪中意写 checklist 咯，即系写低今日要完成嘅嘢。 吓， 系、啦， 我系怕大家可能翻工嗰啲咧。个个文件咧都喺上面抌咗个印，写住 urgent， 系啊，咁你真系喂，个个都 urgent， 我都唔知点分啦，系咪先？ 咁都应该有啲先后次序嘅， 吓， 系啊，咁啊，即系所以你每一 抌两个 urgent 个印入去咯。 系啊，沟通一下咯，究竟系咪真系咁 urgent 啊？咁样，但沟通都好重要嘅，咁样。 啱。 好啦，第三样嘢咧就系、呢个好得意噶，我哋话压力咧系甜品。咁我又讲下啦， 品啊，哦， 系啊，嗱，压力嘅英文系 stress 啦， 系， 咁我又串下啦，咁 stress 系 s t r e s s e d， 吓， 咁甜品嘅英文系咩咧？ dessert， 咁我哋又算啦、哦、D E S S E R T S， 其實咧當中咧好似冇關係咁樣。你頭先都問啦，壓力係一個甜品，你仔細去睇一下 ，stress 調翻轉。就是 dessert 啦。 哦， 大家串，即系你可以一阵间再写一写，究竟circle 有冇呃大家啦 ？stress 原来你调翻转嚟睇，原来咧都可以系一个 dessert 嚟嘅，即是话你去睇压力点样去睇、 嗯， 原来你懂得去逆向去睇翻，压、嗯、力就系甜品，只要你懂得反转嚟去睇，所以话原来。我哋去睇事物嘅一樣嘢咧，當我哋即係淨係好 strict 去一條直線去睇一樣嘢，你冇去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睇咧，你就唔覺得佢係一個甜品咯， 嗯、 你就係覺得佢一個苦差啦、辛苦啦，係啊一個好難接受嘅嘢咯、 嗯。 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智者咧，其實都唔係 circle 去做嘅，即、就、係、是、一啲當然係一啲思想學家，即、就、係、是、一啲智者去諗出嚟噶啦。佢話嗱 ，stress is just a dessert。If you can reverse，、 哦、 即系当你可以扭转去嘅时候咧，压力都可以变甜品啊！ 哇，好好啊！呢个除咗即系叫做提醒我哋之外咧，有阵时候我觉得，譬如思想学家或者哲学家佢哋提出一啲嘅论点啊、嗯，都会令到我哋觉得有一种心情上嘅豁然开朗，即系你顿时会觉得系、哦，其实有好多嘢即系头先你所讲嘅 reverse 咁样，我哋倒翻转，我哋真系发觉原来压力可能真系。一个甜品，点解佢可以推动到我哋啊？嘛，佢可以令到我哋人生有更加多嘅目标，唔使我哋成日摊喺度做个 hea 人咁样，又唔使啊嘛，系咪先？ 有陣時太過冇方向啊，或者你冇工作，冇一個即係方向咧，都係另一種壓力嚟嘅。 嗯。 所以我諗壓力咧，只係我哋成日都講咧，佢係一個好嘢嚟嘅，因為身體咧俾到一啲 signal 我哋，即係覺得啊，你可能需要一啲舒緩嘅。但係唔代表你對住嗰個工作嘅時候咧，你嘅態度冇喺度，即係你都睇翻，咦？原來我就算有壓力啫，但我都選擇咗去拼。即係佢用一啲方法，我調轉咗嚟睇，其實我都用咗一啲方法去正面面對嗰、那個挑戰。 嗯、mm-hmm. 我係回應緊，即係雖然我未必解決到好似疫情咁樣，我哋未必去解決到呢一個環境， oh. 我哋未必控制到，但我可以選擇，我可以選擇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我、oh. 當我覺得可能依家個環境經濟各方面都唔係咁順暢，我嘅生活有影響嘅時候，如果我淨係喺即係呢一啲嘅唔好嘅嘢去 loop 嘅時候，咁我個心情自然會受影響咯。但我可以如果抽翻嚟嚇諗一諗，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其實可能都會揾到一啲甜品，好似一粒士多啤梨咁甜嘅喎、 嗯。 即係要自己去揾咯。 嗯， 係啊， 係啊，唔同嘅角度咧，亦都可以俾到好多唔同嘅啟發我哋啊。所以就唔好淨係。谂哦，我压力好大，我压力好大，尝试下咧走出呢个框框，咁睇到嘅嘢咧可以更加广阔啊嘛，系咪？ 嗯，同埋最重要系我哋有得拣、 啊， 我哋可以选择用咩角度去睇嗰件事。 啱、啊，哇，非常之好啊！好，唔该晒 Circle， 咁啊，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听你分享啦吓，唔该晒， 好啦，拜拜。 装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探险从焦点发现，汽车失踪了，斑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欺骗。 一首嘅歌曲，佢系梁咏琪出走地平线，好似 Circle 所讲啦，我哋而家个个都希望咧可以出走一下嘅，咁啊等待呢一个疫情完结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啊顺利出走一下，无论系去外国又好，或者留翻喺香港，都有啲地方可以俾大家松一松咧，咁就会舒服好多啦吓，咁啊可以减低压力噶嘛。好啦，呢、這个时间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啦，转头晨光第一线咧，分道广播之后，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哋。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唔好再沉溺做悲情王啦，等佢拉翻你上嚟啊！ 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心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源自填词人张楚乔的一首旧作《说散就散》的，因为这首歌的留言区里面有很多人都沉溺于悲观的气氛，所以阿 Ken 就希望做这首歌去带来鼓励。 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 作曲编制都是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有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洪卓立《无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是不宜放宽边境检疫措施呢？专家顾问的许树昌就话，要视乎未来几星期有没有出现来历不明个案同群组感染。教育局将会九月收回香港电台位于广播道的教育电视中心，初步估计九十几名港台员工受影响。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表示，教育中心、教育电视中心业权属于教育局，自从港台四月起停止制作教育电视之后，一直有同教育局商讨，但一直未有交还时间表。他说，如果要在三至四个月内全部迁出，有一定困难，将会同教育局商讨可否分阶段迁出，先交还部分位置，员工明年初先迁出。如果地方不足，会按机制向政府产业署申请租用其他地方，管理层会向员工交代。但预计今次事件对制作影响不大。教育局回应，随着教育电视模式因应2018年审计报告的建议而改变，港台使用教育电视中心的原有目的和服务需要已经不存在，加上近年教育局本身的服务发展也都极需办公室空间，港台归还教育电视中心可以配合局方服务需要，并可节省另外租用办公室开支，符合公众利益。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台风黄枫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上午七时，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每年5月15日系联合国设定嘅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哋对家庭嘅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哋对别人嘅关心。例如留意一下社会上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人。 提提你，5月15日明天就是国际家庭日。 好啊，等我哋全家总动员做多啲义工，既帮到人，又可以增加屋企人嘅凝聚力。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考紧试嘅同学继续加油之余，跟住就要准备。 准备啲咩啊？ 准备面试啊！由于今年系特别嘅一年，面试可能会有唔同形式噶。 所以今个星期节目，我哋请嚟香港大学项目招生经理吴永山， 同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何志恒博士，分享面试心得同 tips。 星期六晚八点，吴宝成、刘莲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同埋早晨，彭爷爷， 系啊，小白，早啊， 早晨。 好啦，时间咧嚟到啊呢一个七点，差唔多搭二嘅字啦， 七点零九分啊， 零九分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欢迎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吓。 嗯，今日朝头早我特别想问彭爷爷一样嘢， 点样啊？ 就系嗰个教育电视中心 咧。好嘢、啊，我都系谂住同你咧。即系嗲两句 啊！ 教育电视中心咁咧就消息咧已经出咗嚟噶啦，咁就话教育局咧就要求港台九月就交还呢个教育电视中心啦。咁嗱咁啊，唔讨论咧，即系背后嗰个嘅嘅目的啊、原因啊、动机啊、企图啊，咩都唔讲啦。 系， 我就系想讲下呢一个教育电视中心。曾经咧佢系叫做呢个教育电视大厦啦。咁啊，后来就改咗名叫做教育电视中心啦。咁因为咧，本人咧，即系彭仔咧，都喺呢一个教育电视中心咧，喺近呢几年咧，有我谂都有三年，起码有三年嘅时间咧，喺嗰度翻工啊。而家我哋咧喺做紧广播嘅，而家广播呢一度咧，我哋就系叫广播大厦嘅。 系啊， 香港电台广播大厦。咁咧喺广播度咧，我哋就有三座大楼啦。而家暂时吓， 广播度一号嗰个电视大厦啦。 咩啊？一号 系啊，对唔住啊，咁 你啊上啊一号，好贵啊嗰个个豪宅嚟噶。 你睇我心里边成日谂住啲嘢， 系啦，嗰个唔系啊。嗰、那個係廣播道一號對上啊，係 啊對上嗰、那個， 咁嗰個電視大廈，咁跟住咧就再上嚟三十號咧就係廣播大廈，再轉個彎咧去到七啊幾號嗰邊咧就係七啊九號好似，咁就係教育電視中心咁，咁曾經有近呢幾年咧有三年咧都喺教育電視中心嗰邊翻工，咁嗰邊咧其實又真係好自成一角咁樣嘅，咁嗰個嘅大楼咧，佢本身又唔高嘅，得两三层， 系啊系啊， 系啦，咁同埋咧嗰个面积咧，比起呢一个嘅电视大厦同埋广播大厦咧，都唔系咁大嘅， 细啲嘅。 咁但系咧，佢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咁所以都想咧同即系听众朋友之余咧，同阿小白咧讲下咧。你有冇去过呢个电视中心啊？教育电视中心， 我有去过。 你多唔多喺嗰度开工啊？ 开工就比较上少， 例如都有幫過 CIBS 嘅時候咧，即係社區 參與廣播， 係啦，咁去嗰度咧就同嗰啲叫做一般市民 申請者， 申請者咧就去到咧就商討下佢哋嘅節目啊， 係啊，喺度開會啦， 嗰度開會。 其實嗰邊咧係文職多啲嘅，似文職多啲嘅，係啦，我哋如果同電台較為接近嘅咧，就係呢個 CIBS 咧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咧，就佢哋個大本營咧就喺嗰邊嘅。咁嗰度咧都有佢哋嘅即係會客嘅地方啦，即係會見市民嘅地方啦，申請者嘅地方啦。咁嗰邊係比較文職一啲，同埋咧嗰邊雖然咧都係有一個嘅錄影廠啊，錄影廠嚇有個錄影廠，咁都唔大唔細咁樣啦，中型咁樣啦。咁但係咧嗰邊係冇化妝間嘅，咁所以咧 兩頭騰啦， 係啦。咁嗰度咧嗱，呢一個簡單而言咧，行入去呢個教育電視中心咧，一入去地下嗰層咧，其實主要都係呢一個嘅 office 啦。咁然之後咧就會有個會議室嘅。咁另外咧，亦都咧一路向後行嘅話咧，其實可以通到去後欄嘅。 呢個我唔知喎。 佢後欄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又唔係天井位啦，即係一個後欄咧露天嘅地方咧，就好似一個倉庫咁樣，就即係我嚟擺啲道具啊。 哦。 係啦，同埋如果貨車咧要褪入去上貨落貨咧，咁就可以褪去後邊嗰度嚟上貨落貨咁樣嘅嚇。咁然之後咧佢有。有条楼梯咧喺后，即系喺大楼嘅较后位置咧，系可以上同埋落嘅。咁呢一个上嘅时候咧，上到上边咧就有一个休息室嘅， 系 有一个 common area 嘅。我哋都曾经咧喺嗰度咧拍过一啲短片嘅，即系借个地方嚟拍短片嘅，拍翻电台内部嘅一啲嘅短片咁咯，咁所以就比较少用。其实我都比较，我嗰几年咧喺教育电视中心嗰边翻工咧，我都比较少上楼上嘅。系啊，咁主要都系喺翻地下嗰层咧，咁嚟到去走动啦，咁所以行到去后楼梯嗰边咧，其实系有啲阴暗嘅， 因为真系好少人行。 不过咧，喺呢一个教育电视中心咧，有个pantry 咧，嗰個 pantry 咧又幾光猛嘅，光猛過咧國廣播大廈呢邊啦，肯定。咁同埋咧都係個感覺係骨子啲嘅。 係啊， 雖然個地方唔大啊，那個 pantry 個地方唔大，但係咧起碼擺得落一張簡單嘅台，咁都間唔時咧，同時都可以晏晝嘅時候咧，即係你整完嘢食咧， 又有雪櫃又成咁樣， 有雪櫃有汽水機啊咁樣啦。咁同埋有一個温馨嘅一面咧，就係大家會喺嗰度煲咗啲熱水茶嗰啲咧，就大家分享咯。 哇，嗰係個窩心嘅地方嚟嘅喎。 係咁啊，不過都應該好快成為過去㗎啦嚇。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咧開放？喂，就嚟還翻俾人啦，睇下會唔會開放？放个教育电视中心俾市民大众去，唔系凭吊啊嗰啲，系怀缅， 或者拍少少片留低佢嘅， 可以 系咯， 或者拍片咯，唔使搵人去啦， 系啊，拍片跟住 搵个导赏团咁样， 啱啦啱啦， 咁啊摆上网睇下咯，如果大家仲怀念嘅话 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啊，终于可以入直播室啦，耶！ 系啊，好快你会出翻去噶啦， 都啱嘅。不过 讲下交通先， 好啊，同大家讲下封路先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仲系有爆水管啊，咁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对开咧，第二三线就封闭。咁咧阵间繁忙时间可能会有少少挤塞嘅，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记得小心啦。另外隧道方面都 OK 嘅，不过街嗰边咧喺九龙嗰边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度就有少少车多啦，就系咁咋。 系咁啊，都算系暂时几好啊， 几好啊！我都想讲，我都唔舍得教育电视啊。 点解啊？ 吓， 你系唔舍得教育电视定教育电视中心啊？ 两样啦、啊，两样啦、啊。但系 前者就停咗停拍噶啦。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你都講得好啱，我想參觀一下。 好啦，嗱，得閒行過去啦， 有機會啊嚇。 可唔可以帶路啊？ 好啊， 爺爺。 好，約個時間啦嚇，唔該曬 Sammy 先啦。 好，天氣方面咧又話 O 喺度啊，早晨啊 O。 系早晨，彭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你得廿秒咋？ 系啊， 好啊，今日天气咧几只字讲晒啊，就系、是、唔多好啦，有机会落雨啦，但系吹埋嚟啲风咧又凉凉地喎。今日咧特别嘅天气就系咁样啦。 咁都唔错吓， 系啦。 喂，咁啊，唔该晒阿 O 先吓，因为有少少而家我哋起码嗰、那个。温度几多度啊？ 而家25度，相对湿度84%嘅。 好，上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讲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哇，啲疫情好似就快可以冇事啦，系咪咧？ 希望系啦，我都好想快啲见翻你真人啦。 系咯，哇，上个礼拜先至讲完话啲黄色啊、蓝色嗰啲，我哋邓翻云啦，每次都讲啲啦。咁今个礼拜乜点解好似仲持续落去嘅？ 唉，啲案件嘅嘢啊，边度系我哋控制噶？我哋系负责资料搜集同埋将嗰啲法庭嘅案情咧重现出嚟嘅啫。 好似两边斗多咁啊！嗱，黄色嗰边咧，嗰啲暴动案就上啦，44个被告。咁但系警察嗰边又继续系唔叫唔执书啊？啊，又爆啲新嘅出嚟，唔知咩又话。打爛咗啲露宿者嘅嘢，哇！8个一次過開咁多，咁、另外一宗咧就係話好嚴重、哦，就講到呢啲啊資深嘅警員咧就係、是、運毒啊，即係販運毒品，仲係嗰啲以前咧案件檢獲咗嘅毒品、哦。 哇！真係錯綜複雜、曲折離奇、哦。 啊，咁而家咧就好多啲嚇、啊、故事咧喺度流傳緊嘅，不過就係、是。要等 fact check 先敢乱讲啦。 咁暂时 fact check 到嘅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讲讲啊？ fact check 肯定咧就阿一哥就好唔得闲啦，搞到出份文章出嚟咧，就话自己愤怒了啊。咁但系咧仲未停止喎，似乎个势头啊，因为睇翻咧就系、是、报章就话去到法庭啦。咁有一位女士咧，報稱就住喺個警察宿舍㗎。咁較早前啊，都好早啊，半年前啦。咁就因為咧係涉嫌啊販運毒品嗰啲個 K 仔咧，就被捕就還押。咁啊押咗半年之後咧，控方就喺法庭上邊咧就要求就話撤銷控罪咧，就係俾佢走啦，冇事啦咁樣。咁控方想走啫，但係主審嘅法官啊，鄧官咧就係、是、根據報道就表示不滿，要問控方解釋啊。咁控方初步嘅解釋就話咧，因為驚住證據不足啊，嗰件案咧係送上高等法院噶嘛。咁、到其時如果即係唔得到佢哋預期定係理想嘅效果咧，就唔好啦咁樣。 嗱，就住一個普通市民嘅觀點啦，如果佢係真係無辜嘅話，還押咗半年先至話冇事咧，又真係幾慘喎。啊，但如果有罪嘅話，又無啦啦會過咗半年之後變成冇罪，咁奇怪嘅咧？ 嗱，呢樣嘢咧，即係後者就係阿鄧官質詢嘅問題啦、所以就要求咧佢哋嗰個係俾法律意見，啊報章啊亦做法律顧問啦。咁、我相信應該都係 Fighting Council， 即係負責呢宗案件咧，俾法律意見嗰位政府律師咧，就要到庭去解釋啦咁樣。但係姑勿論點咧，有啲人就要問啦，咦？喂，三權分立嘅噃？咁控方中意告就告，唔告乜法庭有权俾嘅咩？咁样，三权分立啦，当然啦，即系立法当局啊立咗条法，就话贩运危险药物咧有罪。然之后咧，行政嗰边咧，警察见到啊查到有案，咪拉咯。 系啊。 咁跟住律政处就都系行政部门决定告啦。咁问题就系仲有一个部门把关咧，就司法机构啦。咁、你话喂可唔可以唔俾佢告？咁当然告唔告呢就警方同埋呢个律政署即系控方嘅权力啦。咁但系举个例子，譬如啊，警察行过街边啊，见到一男一女喺度拉扯，总之唔系跪低车个14巴嗰啲啦吓，咁咪一干人等下带翻警署啦咁。咁如果轻则可能唔知咩叫耍下花枪啊，两公婆咁都冇乜大碍嗰啲咧，即系闹下交咧，警方可能告诫下咪了事咯，唔会起诉嘅。咁即使有啲即系手脚嘅接触动作咁，但系警方觉得刑事检控都未必对佢哋有好处，咁佢绝对有权咧有个酌情权唔告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带咗上法庭咧，又另外一回事啦。因为上对法庭好似呢件案咁咧，就还押咗，即系佢同法庭申请咧就唔俾佢担保噶嘛。咁法庭啊听咗控方之前嘅陈述咧，就落咗命令还押。咁如是者还押咧就唔会一次过半年，有好多时都短短地可能两三个礼拜咁啊，长啲都可能一两个月。 咁即係逐次咁樣上法庭，都係要求法庭繼續還押佢嘅。突然之間咧，又話哦證據不足，咁法庭都要做個即係公道嘅交代啊嘛。 係咯。 而且如果法庭覺得喂你撤銷唔告咧，其實應該就有證據去告嘅咁嘅樣咧。咁法庭呢個責任咧，係要作出一個公道嘅處理，咁自不然咧就係查究清楚啦。 係。 咁相信啊，睇下咧，即係控方今次翻嚟咧，俾個咩解釋俾法庭啦。 嗯哼。 咁法庭咧，佢有一個咧，即係英文就話咧，佢要 ensure 啲嘢咧係 fair， 即係確保咧係所有嘅嘢對各方咧都係公道噶嘛。 嗯。 而且個刑事司法個公義咧，唔單止係對辯方，對控方都要公道嘅。 嗯。 即係話可以告得到嘅嘢，你唔可以唔俾佢告。 係。 調翻轉，如果係告唔入嘅，就唔應該咧係定罪， 嗯，好合理啊咁樣。 係咯，咁所以咧就睇下今次啊，即係控方翻嚟有啲咩嘅説法啦。不過牽涉警務人員啊，或者控方咧同法庭之間咧係有啲事情出現嘅咧，啊又唔止一單喎。 嗯哼。 咁另外有一宗案件咧，就睇到就啊啱啱就係呢啲咁嘅社會運動案件啦，有個警長俾緊口供。 嗯。 嗯俾到咧，準備對方盤問之際咧，咁啊主審啊黃官咧就話：，誒、哎、證人你出一出去，咁咧就跟住就話俾控辯雙方聽咧，原來有人投訴咧，就話呢個警長咧喺法庭裏邊咧係使用手提電話拍攝喎。 嗯。 啊，咁俾阿口供，唔知點解又會喺之前就拍攝嘅咧，即係 想留低紀念性嘅一刻。 咁於是咧喺程序上咧就係、要求做一個案中案啦。 嗯。 啊，咁啊聽落去啲咁奇怪啲，唔係小説，係純粹即係話本來就主審緊，即係有冇人即係去暴動啊呢啲案嘅。 嗯哼。 不過牽涉到呢個證人本身嗰個誠信咧，有個咁嘅這麼個事情咧，先解決咗先。 嗯。 嗱、啊，睇翻報章嘅報導咧，就話阿警長嘅解釋咧就話，哦，因為要打胎啊上庭。 嗯。 咁啊要整理衣冠啊。咁即係就變咗就攞部手提電話出嚟咧，係照住自己啫咁樣。 嗯，呢個都好普遍咯，呢個情況。 係，如果周街周巷啲小妹妹咧，我都見好普遍嘅。 嗯， 喺個地鐵啊，定係喺個升降機都旁若無人，搔首弄姿。 係啊， 法庭咧就似乎都有鏡子呢個咁嘅古老產物嘅。 但係佢唔想遲到啊嘛，係嘛？佢咪入到去喺個庭入邊先至開始整理啊，所以。 咁啊，早啲打胎咯，咁啊样，唔知应系咪归咎咧？就系点解我哋仲要吓打胎？不如着中山装啊，冇事啦。问题咧就衍生咧就话，咦？咁啊，何谓之拍照咧？即系如果净系揿着个手机影到自己，算唔算咧？咁速速咁讲咧，就话我哋有条所谓简易治罪条例啦。 嗯。 里边就话不能咧在法庭里边拍照拍摄噶嘛。 系。 系啊，吓咁问题就何谓之拍摄啦？咁望下条例咧，哇，即系1949年， 哇！当其时都未有手提电话、啊， 系啦，咁咧仲系咧系似乎系参考咧英国1925年嗰啲法例嘅，嗰啲唔知使唔使攞个镁光灯即系闪一闪嗰啲啦吓，咁、但系点都好咧，以前系要揿嗰啲叫失打噶嘛， 系， 咁、然之后咧就仲要影咗啲影像打咗落个菲林度，嗱、个问题就咁啦，即使系落咗个菲林啲胶卷度咧。未拎去所謂黑房咧，揾啲顯影劑沖曬咧，其實已經罪成嘅咯喎。 嗯哼，即係影嗰個動作已經罪成啦，唔使曬到張相出嚟。 唔使噶，因為啲光線打咗落菲林已經係有罪噶啦。 嗯哼， 咁如果佢自己裝漏咗菲林咧，都可以告佢即係所謂 attempt 啊，即係企圖啦，嗰、個罪。覺得問題就係而家我所知有限啦，手提電話就好多電子嘢嘅，咁一樣啦，都係嗰個有支鏡頭喺樹話，唔知咩名廠咁嘅樣嚇，信佢得噶啦嚇。咁嗰啲光線啊，透過支鏡嗰、那個鏡片咧，就落咗一啲叫感光原體嗰樹，唔係食嗰啲啊，咁咧就喺嗰度咧就衍生到一啲咁嘅電子脈衝嗰啲嘢咧，化翻成我哋肉眼辨別得到嘅影像，咁你先見到自己嘅。 哇！真係複雜啊！ 係咯，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这个过程是不是已经是、都等同于拍摄了呢那、要找些叻人去看看了、所以如果这个解释呢 是不是合理还是合法呢唉就是那句等着潮啦不过这些这样的东西你真的嫌一哥不够烦呢那还不止那同一个时间看到有另外一种新闻又牵涉到呢就是法官、处理这些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 又是類似這些社會運動案件，就因為有個女被告呢就挑戰呢就是控方想懲罰的話她的招認，所謂的口供啦。咁其實一如既往咧，好多時有啲人話喺刑事偵緝探員面前咧，就落咗份口供啦嚇。咁到底叫打口供啊，即係反對口供呈堂咧，就好多時就話，落口供嘅時候咧，就仲有其他啲有警長啊、阿柴頭啊咁嘅樣咧，就嚇我咁樣。咁於是咧就變咗控方咧就會傳召翻嗰班人上嚟，嗱你睇睇啦，係邊幾個你話佢有嚇你嘅咁樣。 哇，咁咪仲驚？ 咁冇嘅，咁啊就指咗出嚟之後，可能辯方。指控某個警察，其實嗰個警察嗰日放假都冇翻工。 哦，即係想其實核實下嗰個真確性嘅啫。 係啦，咁呢啲就常有嘅。不過咧，有一宗案件睇到報道咧，喺區域法院咧就係、是、控方就話啊，我啲速龍小隊咧就啲身份咧就唔想俾佢哋知，因為辯方嘅要求咧太過廣泛啦，冇乜用嘅咧咁樣。咁啊，主審啊，各官就話啦，喂，有用冇用都唔係。你控方話嘅，人哋辯方佢哋要辯護啊嘛，咁亦都唔係法官話，法官都唔知佢哋案情，咁你係咪認為佢哋唔應該盡力去抗辯咧？咁樣嚇，咁於是就控方就唯有就攞出嚟啦。咁嗱，我見到咧就會係陸陸續續咧呢啲案件會多咗嚇，咁、而希望咧我就係話佢一如既往啦，總之個規矩喺處，大家就想遵守啦嚇。咁同埋如果真係啲案件都咁複雜啦，冇乜必要就唔好增加麻煩啦，添煩添亂，冇鏡嘅咪戴塊鏡仔咯。 又冇話唔准照鏡嗬？ 係啦，照下鏡都好嘅，好多時。 啊，不過講起照鏡咧，其實有時咧，照鏡嘅功用都有好多種嘅。除咗話整理儀容之外咧，亦都可以自己檢討下，睇下自己夠唔夠達成心目中嘅標準咯。 咁啊系啊，无论咩颜色吓、即系究竟系望到人哋系黄，望到人哋系蓝，咁都要攞块镜睇睇下自己啊。咁啊，自顾又云啦，你净系睇到人哋睇唔到自己咧，吓、就帮助唔到咧了解人哋啊，大家和谐共处嘅。咁、你咩颜色都好啦，唔好净系望到人哋，攞块镜整理一下自己，唔系净系衣装啊，即系睇睇下自己啲。品行啊、言行啊，有冇问题？咁了解咗自己咧，方便去了解埋人哋噶嘛？咁啊，应该系增进到和谐嘅。如果冇镜，净系睇到人哋，睇唔到自己咧，咁可以有空间改善啦。 系咯。咁我希望下个礼拜真人见到咁大撞咪嘅时候咧，我哋会发掘更加多嘅话题。這个都系我哋咧反思之后，希望会越做越好，越做越进步啊！今朝早唔该晒大撞咪。 嚟之前我会照下镜先啦，多 谢 Barbie。好啦，拜拜。 拜拜。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昨晚拘捕两名分别16同17岁的少年，涉嫌同一宗盗窃汽车案有关。昨晚9点几，一架私家车驶到九龙城狮子山隧道行政大楼对开的时候突然停低，交通督导员上前查问期间，车上6人逃去，包括两名少年以及4名年约20至30岁的男子，其中一名男子拎走车牌，警员之后以涉嫌盗窃汽车拘捕两名少年。经初步调查，相信私家车是一架失车，前年5月9号在元朗区被捕杀。全球新型肺炎病例超过430万宗，美国新增超过2万宗，俄罗斯亦都有万几宗的确诊。法国受访70%人忧虑会爆发第二轮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会演变成艾滋病一样。目前有百几种潜在疫苗正在研发，有几种已经到临床试验阶段，但未有把握可以有效对抗病毒。法国新增确诊病例507宗，总统马克龙认为宣布抗疫胜利为时尚早。法国对法德边境的管制将会持续到6月中，当地民意调查显示，有70%人认为法国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可能出现第二轮疫情，大部分受访者支持继续戴口罩。 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国土安全部发出联合警告，声称来自中国的黑客企图盗窃美国研究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一次已经是美国一个月内第二次发出类似的警告，声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对医疗和药物研究构成严重威胁，又说黑客企图入侵网络系统，窃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治疗和检测的公共卫生数据和相关的知识产权。美国一直指责中国侵权盗窃美国的学术和经济研究数据，从中发展中国经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商讨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习近平强调，经过艰苦努力，两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韩抗疫合作诠释了好邻居金不换的道理，为全球抗疫积累有益经验，树立了合作的典范。韩联社报道，双方通电话34分钟，引述习近平话对年内适时访韩的决心无变。文在寅表示，习近平访韩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双方又认为，两国为商务人士互访简化入境程序的快捷通道制度，成为联合抗疫的典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封路方面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爆水管，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第二三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爆水管，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第二三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今日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哋五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做咩举高双手呢？ 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诶，仲有上锁装置。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财爷唔系话每人派10,000蚊嘅咩？我仲未收到喎、 啊。嗰边就梗系耐啦，我哋呢边就快得多啦，而且仲要同人哋斗快添啊！ 讲到快，我感应第二都冇人感应第一啦。 仲要考下大家智慧添噶，只要留意逢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入面嘅环节《新晋作家巡礼》，再答两条问题，头十位答啱嘅听众就可以获得价值300蚊嘅日本生活百货现金礼券噶啦。 早晨 的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丝。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啦，嚟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欧、oh, 你好啊， 早晨小花，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 早晨， 今日星期二啊，希望大家正能量啲啊，将啲负能量咧抌走晒佢先。 要啊要啊， 教大家一个动作咧，就可以咧踢走负能量噶啦。 有咩办法咧？ 系啦，呢个系一个手势嚟嘅，咁、哦、由南韩方面传过嚟嘅，大家都知道咧、啊，最早复赛嘅咧就系呢个 K League 啦，就系呢个南韩嘅足球联赛啦。啊，上一次咧上一轮啊，即系礼拜六日踢波嘅时候咧，全北汽车咧41岁嘅前锋咧入波之后咧，主场嘅球迷咧就非常开心啦。咁啊呢一位球员咧叫李同国啊，李同国咧就1-0啊击败咗水源南翼啦。佢入咗波之后咧做咗一个动作，呢个动作咧就系咧大家咧先将只左手咧摊出嚟平放，跟住再摆只手指公落去。呢、這个就系佢入波庆祝嘅动作啦。 哦，即系咧将只左手嘅手指公咧就放喺呢个右手嘅手掌上面。 系啦，咁样啊。喂，其实呢一个动作系乜嘢动作嚟咧？有啲咩意思咧？咁啊，南韩嘅总统咧文在寅咧喺4月底啊，自己 IG 嗰度咧就放咗呢一张相，同官员咧一齐做咗呢一个咧右手咧举拇指放喺左手嘅动作嗰度，感谢啊南韩同埋世界各地嘅医护人员啊，不断拯救宝贵嘅生命，以及咧佢哋啊，奉献嘅无私精神啊，以此为荣。咁啊，其实除咗咧政界啦、体坛啦，南韩咧好多嘅 artist 朋友咧都有响应嘅，包括嗰啲唔同嘅明星朋友咧都有做呢一个动作。咁啊，随后咧其他嘅球队咧一入完波之后咧都集体咧做咗呢一个动作，咁啊都几轰动嘅，亦都起码即系踢波嘅朋友亦都可以啊同啊医护人员啊藉住呢一个机会咧可以鼓励下啊大家咧即系有一个正能量嘅输送，咁啊真系嘅，疫情总会过去啦，咁啊大家唔好松懈，咁啊多啲正能量啊，一切咧都会挨得过去嘅。咁啊关于疫情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喺当中付出努力嘅，连啊50几岁啊53岁嘅泰神咧亦都宣布啊为到咧呢个疫情咧打翻场慈善赛。 哦，系啊系啊，之前我哋都有提过。 系啦，喂，喺呢个视频网站咧睇到泰神操拳嗰啲啦咁样，跟住佢系好似拍紧广告片咁样嘅，系 jab 跟住咧望住个镜头 ，I'm back 咁样，系咪好似电影咁样？ 佢嗰啲系咪都系揾对 cool boy 影噶，定系自己 selfie 咁嗰啲？ 有，梗系有人帮佢影噶啦，拳王泰神。 咁 系呢一位咧，前重量级啊世界拳王咧，日前就喺自己嘅个人社交平台上边咧上载咗咧训练嘅短片，片中咧泰神咧出拳嘅劲度啦、速度咧都系惊人嘅。咁当然下边有啲咧酸溜溜嘅网民咧就话：喂，其实条片系咪教快咗噶？咁样，即系可能个拳系慢少少， 可能佢真系好快咧。 我都相信，其实泰神系可以好快，因为佢真系个拳王嚟噶嘛。咁点解一啲未做过拳王嘅人咧， 要去质疑佢？ 会 challenge 一个曾经做过拳王嘅人，话佢出拳好慢咧？咁好啦，你又有冇试过同泰神去打拳咧？ 冇啦，都话而家网络世界咧，有阵时啲嘢真系乱嚟噶啦。 你连咧现场啊睇泰神都未睇过，你就喺旁边咧旁敲侧击啊， 随时连埋电视。泰神打拳的比赛未睇过， 系啦，佢都未睇过，系咪先？ 净系睇过叶问， 佢竟然咧够胆话阿泰神出拳好慢， 因为佢同叶问比啊嘛，你知唔知啊？ 我真系有少少拗头，你明唔明啊？对于呢一件事，真系啊，即系无知唔系罪，有阵时多嘴先系罪啊！我觉得啊，咁啊，有消息指出咧，泰神咧会喺 UFC 咧复出啊，佢暗示啦，一切咧都有可能性嘅，你永远唔知道啊！呢几日咧感觉良好。良好到点咧？好似后生嘅时候啊， 巅峰嘅时期，自己企喺擂台嗰度啊打拳咁样。咁、哦、啊、有报道指啦，佢嘅对手咧好有机会咧就系、是、另一位嘅拳王荷里菲特嘅。咁、大家都期待呢一场咧筹款战啦，或者慈善战咧。咁估计应该系泰臣职业生涯之后，即系你53岁嘅高龄咧，即系可以继续打拳咧，都唔嘢少。你睇到佢嘅 body 咧，都系心口胀卜卜啊！睇你近排都操得好 fit 下，将自己系啊。咁呢、這个情况咧，就大家继续跟进住啦。估计呢啲慈善赛咧，可能有机会都喺网上边可以做到个直播嘅，因为其实透过网上直播咧，就除咗入场嘅门票收益之外咧，其实你网上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可以捐到钱噶嘛。即系可能你见到网上譬如联合话 YouTube 有机会直播嘅，咁你睇到 YouTube 哇泰臣打拳睇得兴起，咁可能你又觉得啊好啦，捐啲钱啦啊，咁佢啊依家50几岁都出嚟打咯，咁我为咗一啲医护人员以至为咗疫症咧去筹款咁样啊，值得支持咁样，咁咧嗰个效应啊，嗰、那个财富效应可能会更加高或者更加大啊，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啦，咁啊转个角度睇埋啦，哇英超方面咧仲未有机会开波，仲未定到日期， 点算？赶唔切噶咯个 schedule， 系咯。我都覺得啊，點解其實英國方面依家都大家日日都聽住唔同嘅確診消息啦，咁、覺得英國方面都即係你話仲有冇事？有事，但係咪最嚴重？亦未至於 都過咗最嚴重嘅時候。 係啦，咁應該啊，佢哋咁重要嘅產業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係咪應該開翻咧？因為咧，其實各隊球隊咧已經係陸續復操噶啦嘛，咁、樣咁，但係咧都未有最新消息，反而咧嗰啲花邊消息咧就好多，包括咧賽會就已經咧落咗 order 噶啦。英超嘅所有嘅球隊咧，訓練嘅場地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規條，包括咧唔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去練習嘅場地，即係譬如阿小白，你係一個英超嘅球員啦，咁你平時可能習慣咗哦，咁去搭巴士去球場嗰度咯，咁樣咁啊，唔揸車啦，想平凡啲咁樣，或者啊時間多悠閒啲，慳翻啲有錢等等嘅一啲原因啊，咁唔得啦 ，sorry 啦，你一定咧要駕駛或者咧要搭一啲私人嘅車去到球場嗰度訓練，訓練完之後咧。都是不可以搭公共交通， 都是要搵搵车车翻嚟翻屋企。 系啦，即系唔可以搭铁路啊，唔可以搭其他即系巴士啊嗰啲咁嘅嘢咯。同埋咧，球员同埋工作人员咧都要啊，至少每星期咧检测两次嘅、以及咧每日训练嘅时候咧填写问卷同埋咧测量体温啊。仲有一样嘢啦，就系咧练波嘅时候咧减少身体接触，包括咧唔可以咧。飞铲 哦，飞铲，因为太多接触啦，飞铲 系啦，飞铲咧有机会令到球员受伤之余咧，仲有太多嘅接触啦。 假如我飞铲阿 O 嘅时候咧，系啦，阿 O 又会跌落我身上边， 系啦，咁可能咧我就会揽埋一住啦，同阿小白或者啊身体或者汗液有所接触，咁我估嗰啲就尽量要避免一下，同埋即系下下都飞铲都唔系咁好啦。现代足球嚟啊嘛， 系啊， 你飞铲好容易食牌噶啦，因为系咪先？即系你铲错。你铲得叻固然只是一个好好的防守啦，铲错了铲了人家落去脚眼嗰啲位咧， 无啦变收山脚， 系啦，哇！突然间收山脚咁样，真系俾人哋咧放上网上去公审啊吓，咁所以咧，即系近排呢啲拦截啊，或者咧铲波嘅时候咧，喺练波嘅场地嗰度咧就冇得睇啦，或者唔会发生啦，咁啊都系嘅，大家守下规矩啦，特别依家都未真系去到英超嘅舞台决战，咁只系单单练习咁样，唔系话练习咧就唔用真力，不过练习咧都要做。做好啲防疫咁样 咯。除咗咧就系叫做睇下足球嗰啲之外啦，咁啊嚟紧出年系奥运啦，咁啊都有啲叫做日本可以话叫做花边嘅，大家留意一下啦。譬如咧就系日本都有佢哋嘅喺伦敦奥运攞咗银牌嘅剑击手，咁啊都劲啊，系咪？系咪先？咁啊阿三泽亮咧佢自己咧最近都被传媒影到做咩咧？ 做乜事？ 送外卖 哦，因为好好咁，佢系慈善送外卖定还是系生活逼人？ 佢生活逼人，因为佢话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咧就为咗储钱。 錢啦，因為要參加好多唔同嘅比賽啦。另外亦都可以咧，就係保持住呢一個健康，即係令到自己可以不斷個人唔好咁頹廢先。咁啊，要做住呢啲嘅叫做可能 part time 咁樣頂住檔先啦嚇。咁佢都希望咧可以盡快全面恢復翻咧就係運動員嘅生活同埋工作咁樣嘅。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東京奧運遲咗一年啦，咁啊日本國內傳媒咧就喂揾到一啲特別嘅事情，係咩咧？咁我哋就話到啦，根據翻咧就係東京嗰個奧組委發言人咧，咁之前咧就講過啊，原來咧發現咧就係全日本全國啊有89間東奧嘅官方紀念品咧係營業緊嘅，但係原來個數目比之前少咗喎。 正常啊，因为佢要赶住改翻嗰啲2020，改翻2021， 唔改啊， 系嘛？ 即系话咗个东京个奥运唔改2020啊嘛， 真系唔改。有冇啲到时真系会改一改 佢啊？唔改啊，因为太多咧商业嘅因素同埋啲合约咧嗰啲，唉唔改啦。 O K O K。 咁但系发现咧，东京银座啦、新宿东口啦，同埋呢个上野嘅三间专门店咧、啊，原来贴咗张纸，静静地就话俾你听，原来佢哋将会喺5月31日咧。关门大吉、 哦， 喂，咁你就吊鬼啦件事，因为你个奥运都未 系 开始， 系 你竟然间有嗰啲卖手信啊，嗰啲专门店要即系难听啲该执笠， 支持唔住啊，系咪？因为 支持唔到啊，因为你嗰啲商品摆咗喺度，而家啲人出头谂住喂东京嚟紧奥运嚟啦， 系 咁去买啦。 唔系，但系你依家未放宽翻个关口嘛？ 系啦，又未放宽，咁又冇游客，咁佢哋自己日本人又觉得，咁你都系出年啫。 系。 咁我而家买嚟做乜嘢啊？咁 系啊， 呢啲真系要快啲谂下办法咧，救一救忙先得啦。 真系、 如果唔系咧，即系出年个东京奥运咧，就相信有机会真系失色不少。 安倍真系要谂下计仔啊！ To get it wrong to know just what I like. Now I'm falling. You say my name like I have never heard before. I'm indecisive, but this time I know for sure. I hope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feels it all. Are you falling? Center of attention, you know. I was doing better 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如果真系除咗有延期之外啦，不过都唔会有噶啦，因为咧即系国际委会都讲咗，如果东京咧再搞唔好个疫情嘅话咧，咁啊2021年嘅时间咧就唔会举办呢个东京奥运2020啦，相反咧就会选择咧就系取消啊今届嘅奥运会。咁我哋当然啦，希望就系运动员可以有机会即系展现佢哋嘅实力啦，系咪？咁啊而东京亦都可以办好今次嘅奥运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国际新视野，国际新视野， 喺度 讲三次啊，要 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咧就有我彭仔翻翻嚟啦。咁今天咧就先同大家讲一单咧，来自美国呢个动物园啊，喺波士顿嘅， 系 有一个动物园咧就走失咗啊，一只动物啊，系呢只动物咧叫做孔雀。 哦， 咁啊，话说咧，动物园入边咧，就最近咧有一只雄性嘅孔雀咧，就走出呢一个动物园。咁啊，走出咗去做乜嘢咧？咁啊，怀疑咧，因为而家系佢哋嘅交配季节，唔知系咪好心急要寻找爱情啊？咁所以咧喺动物园嗰度咧，可能物色唔到好嘢，所以要出走。好啦，咁你出走啫，但因为呢一只雄性嘅孔雀咧，被形容为咧佢个身形比较巨大啊，吓亲人啊，比较得人惊一啲。咁于是乎咧就报警求助啦。咁啊，美国咧嘅波士顿警方咧，结果咧就有一个好机警嘅警员咧，被形容为佢好机警，佢谂到个妙法咧，真系俾佢成功咧捉翻呢一只嘅孔雀。 佢 自己。点 啊？佢报下天罗地网， 唔需要，佢只系需要攞部手机出嚟。 手机？我谂住佢会用嗰啲咩枪啊，咁样催眠啊嗰啲咧。 嗰啲叫麻醉枪。 系啦， 催眠枪，激死。咁咧，佢就攞个手机出嚟做咩咧？佢人急智生啊，谂到咧。去網上 search 一個聲音，那個聲音就是你是雄性孔雀嘛，佢 search 一個雌性 孔 雀嘅聲音係點嘅咧？咁真係俾佢揾到喎。咁結果咧，佢就喺呢個時候咧就播出咧嗰個雌性孔雀嘅求偶聲音。 嚇！ 嗰只雄性走甩咗嘅孔雀真係走翻出嚟。 佢讀生物㗎係嘛？嗰、那個警察。 咁我又唔清楚啦。但係佢諗到呢條橋，真係俾佢咧捉得翻呢一隻孔雀啊！咁就放翻去動物園嗰度。而家情況良好嘅。 哦。 几机警啊！ 哇！只孔雀就生笨啦，今次。 哦，唔知啊，但你有冇见过即系孔雀喺即系生勾勾嘅孔雀？ 有，梗系有啦。 你有见过系点啊？ 我有 见 过，咪 阿小白 孔雀啊？点啊？ 你喺边度见到噶？ 我有喺以前海洋公园有个叫做百鸟居嘅地方，嗰度仲有唔知，我记得细个睇到两只白色嘅孔雀添。 嗱， 跟住沙田都有啦。 彭仔试过咧，就同孔雀一齐食早餐。 吓？ 其实我唔想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就旅行喺新加坡嘅圣淘沙吓，咁嗰啲 resort 嗰度咧，朝头早食早餐啦，嗰啲孔雀系喺你个餐厅度下地下去嘅， 系 啊， 佢系等你喂佢定系点样噶？ 佢唔使等你喂，佢咪执你嗰啲嘢。是真的 你是不是边个本身安排了就是那个位置 不知道的是朝早落到去吃早餐的时候呢 一堆孔雀 你知道你会揀一些譬如户外的餐厅的位置来吃早餐跟着会有几只孔雀跳上跳落这样哇我真的第一次见 他们会不会在你头顶飞过的 那又不会、啊、他不是怎么飞的他是跳来跳去行来行去的、 哦、 但就很纯的还有都很酷的 有没有开屏啊对着你 没啦我是边个啫？做咩要开屏啫？ 彭爷咯，你行嗰度，我系彭爷，开屏俾我睇。 嗱，咁呢一个咧，就真系我最印象深刻喺新加坡见过，同孔雀一齐食早餐。 好嘢喎！ 咁啊，另外有一则咧，即系国际嘅新闻咧，呢、這个新闻就同荷里活娱乐圈有关啊，因为话咧。喂，其中原來有一班嘅超級巨星嚇、包括咩 Lady Gaga 啊、Elton John 啊、Madonna 等等咧，佢哋依家咧就比較頭痕，因為成為咗一個咧 黑客勒索嘅对象、哦。 咦，点解嘅？ 係啦，因为呢就有话呢手握大批升级客户的美国著名律师行呢是遭到黑客入侵啊。 嗯。 那个黑客呢还声称呢获得大量艺人的敏感资料啊，即是荷里活巨星啦。 嗯。 那就要哇喺勒索喎、啊、而家。成5000多万港元啊。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呢威胁呢就会爆呢一啲呢名人巨星咧，佢哋嘅一啲機密敏感嘅資料啊，其中咧今次咧首當其衝咧，即係唉攞咗嚟做頭炮嘅咧，就係 Madonna。 哎呀， 咁點咧？就係公開啊 Madonna 嘅合約截圖， 哎呀， 嚟到做威脅啊！而家即係證明嗱，我真係入到去噶咁樣喎。哇，快啲咧拉咗呢一個嘅黑客先得啊！ 我係 Madonna， 我都好驚。 而家咧就FBI 咧都要介入調查啦，幫手嚇。咁啊，呢一件咧國際級嘅星級律師行失手事件啊，究竟最後會點咧？應該希望可以和平地了結，兼且就可以剷除嗰個黑客啦嚇。如果唔係咧，就阿 Madonna 都真係好煩嚇，好頭痕啊！ 祝福佢逢凶化吉啦 嚇。係，仲有其他嘅巨星都係啦嚇。咁到时咧就唔知道可唔可以再咁轻松咧唱呢首歌啦吓。佢系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之前揾嚟呢首歌曲嚟自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啊，转头八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晨光第一线啦吓。仲有咧就系朱海婷 Heidi 加入嘅，我哋转头再见。 顺私家车系一架塞车，前年5月9日喺元朗区被捕失。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3，瑞士法郎0.972，加元1.41，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126点，跌1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64美元，卖出1719.4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8点，强台风黄风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嘅洪天路上元朗公路方向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行人桥面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人呢排个个都严阵以待，不但系疫情资讯一街，都唔知边样真边样假。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同行抗疫》，每集请嚟医学专家讲解对疫症最新认识，帮你 fact check， 轻松抗疫。 逢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进入我哋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好几位主持啦，有朱海婷加入。 早晨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系，亦都有欧响先。 早晨彭爷，早晨 Heidi。 早晨啦， 咁啊，亦都有我彭仔程振鹏。咁啊，今日咧，嚟到呢一个嘅5月14日咧，农历就4月22啦。咁我又八下啦。通胜咧，今日话适宜做呢一个结网啊。 哦，结网啊， 即系 渔网嗰啲人啊。 唔知係咪結網係咁嘅意思呢？咁但係咧就忌破土同埋安葬，咁啊呢啲都係俾大家參考啦。咁啊時間都嚟到咧，差唔多8:02啦。今日個天氣狀況咧，正話阿 O 咧7:00就走咗轉啦。咁啊 Heidi 就啱啱喺外邊啊，翻到入嚟直播室啦。咁個天色又如何咧？ 就一 出門口咧，其實見到好靚嘅陽光嘅。咁、但係到某啲位咧，其實係暗藏咗啲嘅黑雲喺樓上嘅，喺個天空嗰度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睇下會唔會有局部地區性嘅雨啦。今日 係咁啊，天文台嘅預測咧，今日咧都係咁講嘅，就係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嘅。咁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都去到成30度啊嚇。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咁展望啦，未來兩三日咧就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咁下周初咧就有大驟雨啊，同狂風雷暴。下個禮拜初啊嚇。咁現時錄得嘅室外氣温咧就攝氏26度，相對濕度83%嘅。我想問一下咧，大家咧最近啊，或者係近期咧，都仲有冇繼續收到一啲嘅電話廣告啊？ 係關於咩嘅咧？ 通常就咩都有嘅，有啲又借錢，有啲係銀行，有啲係電信公司，有 啲 係 脫髮、 美容咁樣咧。 其實都零零 星 星都有噶， 都好似冇停過咁啊。係 啊 係啊。我唔知點解覺得咧，喺呢一個嘅抗疫期間咧。是咪即係大家叫手停口停啦？ 你覺得多咗添？ 我覺得多咗即係可能因為要密啲手，想揾啲生計咧，我係接多咗好多。咁但係咧有一個嘅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嘅小片段咧，係某一天咧喺呢一個嘅寫字樓嘅時候咧，即係辦緊工嘅時候收到一個啦。咁佢係話咧 你咪想轉工啊？ 唔係啊，佢打到嚟咧就話我哋係即係帶少少唔係好純正廣東話嘅口音啦。我哋喺中山嗰度有一個新館啊， 我都有收過 啊， 呢個係啊，但係佢唔知點解會有我嘅電話嘅喎、 啊。你唔好理啦，你交友廣闊。我哋啲電話真係周街都容易揾到啊！ 其實好容易嘅，有陣時人哋係去同某一啲公司成間買嗰啲 database 噶。咁總之打嚟，係中山嘅有個新盤好抵啊，唔知幾多錢，好平啊！你咧十零萬就首期就得㗎啦，咁樣。咁跟你有冇興趣啊？咁我就唔知咧，我咁有，我又咁有興趣。通常 試下， 通常我咧我就會熄咗個電話㗎啦，跟住啦。但我唔知佢點解嗰日咧咁有興致，跟住我就答佢啦，我話我有興趣啊，不過我冇錢啊。 咁佢點講啊？冇錢都買得。 你等等，轉你去第二邊財務部。 跟住咧，嗰位女士嚟嘅，佢聽我有興趣啊，不過冇錢啊。冇钱啊，咁样 吸你， 佢笑咗三声， 跟住吸你线， 佢收翻你线啊，跟住 佢话冇钱啊，咁储下先咯， 好笑啊呢个， 喺佢哋呢一个电话嘅训练当中，冇教佢有呢个情况发生，佢唔知点应付。 但系我真系觉得咧，好，我真系有兴趣，不过我真系冇钱。 咁你有冇笑翻转头啊？佢讲咗话叫你储下先。你点应对 咧？我冇笑翻转头话吓，储下先系咯，储下先咯。咁跟住佢都冇，佢都冇再有兴趣同我讲落去啦。但系呢一啲嘅即系片段画面咧，就逗得我好开心。佢嗰三下冇钱啊，储下先啦。即系我到依家都仲系开心住啊。愉快感觉在这清晨，发出资讯进我。 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八八八八八。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除咗电话旁边嘅嘉宾咧，先要同 Heidi 一齐咧讲下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啊，好啊，一齐同佢倾偈下。 系啊，咁啊，请嘉宾出嚟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同我哋一齐咧分析啊环球嘅财金大事件。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主持同埋听众 Heidi， 好，你哋好。 其实鹏仔都喺度嘅，佢已经 系我揸紧车啊，而家 系啊， 唔好骚扰我啊。 好，咁啊，今日咧先由美股嗰度讲起啦。隔晚美股又要跌啊，跌500多点啦。咁其实咧，喂，唔经唔觉啊，前晚咧美股又跌咧，夹埋咧跌。 跌成千点嘅，咁啊投资美股嗰啲朋友都有啲心惊胆跳。今日咧，港股方面有冇机会跟随美股又要下市一啲低啲嘅水平，定还是啊靠腾讯咧企得住咧咁样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咁就先答咗 O 嘅头嗰几个问题先。第一，如果你买美股，睇你買啲咩啦，如果你話買油股，咁啊唔係心驚膽跳啦，直情個心跌得出嚟。咁但係如果你話買啲即係科技類股份呢，當然佢哋都回嘅，納斯達克指數都回，一啲主要嘅權重嘅科技類股份都有少少回吐，但係個跌幅呢就冇咁大啦，相對地亦都反映咗，即係都係嗰句啦，新經濟股份喺新型肺炎疫情嘅情況之下呢，相對地抗跌力好啲，咁呢個我過去都講過好耐㗎啦。好啦，咁返返嚟香港啦，咁過去都有講過㗎啦，恒生指數呢上個星期喺度講留咗好大個嘅所謂嘅即係裂口，咁裂口永遠都會係一個阻力嚟㗎啦。咁喺3月12號嗰個裂口呢，大概24,600到25,100啦，即係籠統咁講補唔到，咁繼續呢都可能會係受到呢、這個即係阻力，所謂嘅大型嘅裂口呢仍然都係一個裂口嘅阻力呢，我相信即係短線都真係唔能夠突破向上的話呢，獲利回吐甚至乎即係所謂調整嘅機會都大。雖然而家呢一秒鐘都仲係喺10、20、50天線呢個水平上方浪住，但係我會覺得即係落返嚟嘅機會都係存在囉，尤其是即係傳統五窮月嘛。哇，你話港匯強啊、憧憬復甦啊嗰啲因素反映曬啦。咁當然騰訊業績係好嘅，亦都過去我都有講過，我係認為係會比市場預期係好嘅，去到啲 whisper number 一個好好表現，因為都係嗰句當正即係正正係內地經歷肺炎疫情嘅時候，好多省市員停擺、停市、停課、停學，乜嘢都停曬嘅時候咧，佢哋嘅業務有好多都仍然可以繼續嘅，包括當然就大家都一定會耳熟能詳嘅一啲手機遊戲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個指數咁話曬，佢都係即係指數最權重股份啦，甚至乎佢而家嘅比例係最高啦嚇，亦都因為佢股價過去嗰三個月跑贏，咁嚟緊恒生指數公司啊，即係又會執位啦，禮拜五咁啊執完又當然又個個又還翻去10%嗰個位啦，即係最權重個兩三隻股份。咁但係我諗整體嚟講，今日港股可能都會跟隨外圍，以至到咧就係反映翻過去呢段時間反彈已經係充分反映未來復甦嘅預期。咁但係始終騰訊嘅股價咧，我都會覺得就算冇一個大爆上，哇創新高啊，咁就難啲。但係因為佢過去個股價度都已經升咗好多，但我睇唔到佢話即係會有一個真係好大幅嘅獲利回吐，因為始終今次嘅業績係比預期係要好嘅。 係啊，嗱，即係我亦都要代表啲散户咧，繼續追問關於騰訊方面嘅情況，因為見到佢首季嘅收入啊，同埋個盈利即係都係超出預期啦。同埋頭先啊 ，Dicky 講到啦，個即係有啲人嘅睇法就係話，而家中線咧睇翻個股價，譬如琴日就收447.几啦，中線咦有冇機會咧就上翻去之前可能係470.几嗰啲嘅水平，即係會覺得而家揸住嘅，我哋繼續希望有望再上啦。如果未有貨，真係都要找一些焦点的股份去继续上下短线或者是中线去持有的，它还是不是 一个好的选择呢？ 嗱，當然啦，即係喺一個港股嘅投資組合，咁呢只亦都係最權重嘅股份，業績又對板，咁但係大家攞兩隻最權重出嚟比一比就明㗎啦，一隻就匯控同埋，一隻叫做騰訊，咁佢業績又比佢預期好，次次都令到我哋喜出望外， 冇失望。 咁我覺得係啦，揸住就即係冇問題。咁 Heidi 頭先就問，咁會唔會上翻之前啲歷史高位？咁講真啦，即係嗱，騰訊距離歷史高位咧就唔係距離好多嘅啫，我就算當今日都40-几蚊。但是呢個恒生指數距離歷史高位呢、 就爭天共地啦， 就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已經好叻㗎啦，跑贏曬、我就唔敢咁奢望話佢好短期內會上到歷史新高，但我仍然好有信心呢，佢肯定會繼續呢就係顯著地跑贏恒指。所以你話會需唔需要嘩咁業績咗之後啦，哇三排兩撥掟曬出街先啦，咁我又覺得唔需要咁心急，即係揸住佢先咧，個問題都唔係太大。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之前咧個股價一路升上嚟，其實都係已經係叫做反映咗所謂預期第一季業績有好表現嘅呢一個因素咯。咁所以都哇都好難憧憬佢即係寄望佢會升得太多，話曬個市都要回啊嘛。 係 咁啊，散股民可以留意翻啦。要留意嘅咧，仲有頭先 Dicky 都提及過啦，正係星期五咧，恆指公司咧又會有新嘅股份有機會染藍啦。咁啊，呼聲大啲嘅咧就有都幾多隻，有啲又話2020安達體育啦，咁樣有啲又話百威國際都有份。咁啊，呢、這個美團又有冇機咧？咁啊？ 听下 Dicky 点样讲啦，有冇啲啊真系可以率先俾啲投资机遇啊晨光嘅听众咧感受一下啦，好唔好啊 ，Dicky？ 好。恒生指数公司话好忙碌啊，点解呢？佢除咗季检之外，下个礼拜一仲有单大嘢喎。嗱，季检咧，即系第一季嘅检讨咧，我就觉得嗱，礼拜五公布嗰个咧，我觉得冇嘢喐嘅，即系话维持所有嘢都不变。点解呢？因为嚟紧会有啲好大嘅嘢可能会喺后边出现。咩嚟嘅咧？就因为下个礼拜一咧。又係恒生指數公司有另一個更加令到成為市場焦點嘅一個公告，就係話會咧公布究竟啊同股不同權股份兼同股不同權加第二上市股份可唔可以納入恆指？嗱好啦，等咗好耐㗎啦，咁終於嚟到宣布嘅呢一刻啦。即係好似啲選美大會咁啦 ，Heidi 有經驗啦，即係玩咗成晚比賽啦，即係到宣布嗰刻，即係梗係最緊張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宣布出嚟嘅結果咧，我覺得係即係係成功嘅，係可以嘅。即係乜嘢咧？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咧，應該係可以將會被納入為恒生指數嘅候選股份。嗱、候選股份啫喎，點解咧？因為佢仲要稱翻曬睇恒指入唔入到嗰啲要求啊、市值啊。成交金額、行業代表性啊、財政狀況啊嘅呢啲嘅指標啦，咁嗱當然可以俾佢哋揀入恆指，呢個係最重要，因為而家呢刻咧恆生指數公司唔可以揀同股不同權，即係如果你話阿歐文，喂咁禮拜五會唔會宣布美團啊、小米，肯定唔得㗎，因為而家條例上高唔起，咁除非咧就有呢個改變啦，咁呢個改變最快都要下個禮拜一宣布，咁所以要生效，起碼都係第二季啦，第二季嘅檢討會幾時公布啊？喂，起碼八月份咯，所以咧八月份先會有機會宣布，咁當然啦，你話喂，如果第一個階段究竟邊兩隻？機會會大呢，我覺得首先解封一定係淨係同股不同權，因為再加埋第二上市呢，即係好似阿里巴巴或者未來嚟香港回歸上市嘅京東呢，複雜少少，因為佢哋又涉及兩個上市嘅地方啦，咁仲有加埋而家呢一刻呢，雖然合乎曬所有條件，但係內地證監未開綠燈，港股通都仍然未有阿里巴巴嘅合乎資格嘅香港個基本面嚟講，因為佢入咗去大中型指數啦嘛，但係咧仍然未買得住嘅啲內地投資者，哇！即係等咗好耐啦，仲未買得。但係小米同美團佢哋買得㗎啦，咁所以我會覺得第一階段咧就應該會加咗呢兩隻先。咁你話喂，咁可唔可以我而家買定啊？等佢禮拜一公布，跟住先獲利。咁講真咧，你諗到時我都諗到， 春江水暖啊！ 都係啦，即係春江水暖就都鴨先知機，所以呢兩隻股份會升咗好多。亦都點解我上個禮拜喺呢個時段我都有講過，喂，同股不同嘅繼續買啦。小米啊、美團都係我繼續咧睇好嘅股份。咁上個星期到而家兩隻都升咗好多啦，所以我又會覺得， 如果聽咗你講嘅話， 係啦，未話真係完全反映曬，咁但係咧就即係都叫做反映咗若干呢個預期啦。 嗯，咁啊，参股民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有货嘅朋友，恭喜你哋啦。咁啊，应该听呢个环节咧，都可以获下你嘅。咁你话喂 miss 咗，咁你梗系上网听翻重温啦，听晒成个晨光第一线啦，当然要。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多谢 Heidi， 多谢 好。好，听日我哋再倾咯。 唔该晒 ，Dick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家庭医生林永和医生。 到而家咧，疫情雖然受控咧，咁其實一方面咧，我哋都即係都仲有好多跟進要做咧。咁我哋即係所有病人，即係如果有啲咩頭暈身體唔舒服咧，其實佢哋咧都可以第一線嚟揾我哋先啦。廿幾日咧，即係冇本地個案啦。咁我哋要擔心嘅嘢咧，就係一啲輕微病徵同埋隱形病人咧，咁仲繼續喺個社區度傳播啦。咁所以呢啲咧，就有時我哋做家庭醫生喺社區度咧把關咧，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就係一係就唔睇醫生，一睇咧就嚟睇我哋，都知道新冠肺炎嗰個病徵可以即係好輕微啦，咁但係如果問咗個病人咧，有啲即係唔尋常嘅唔舒服係突然間出現咧，咁其實因為而家我哋都私家醫生咧，其實都可以參加政府嗰、那個篩檢嘅計劃咧，咁我哋都即係可以話免費咧，可以提供個病人做嗰個深喉體液測試咧，咁我哋都會考慮即係同個病人傾翻呢樣嘢咧，咁希望就其實都係一兩日內咧已經有報告噶啦，把關嗰方面咧，希望就喺呢幾日咧懷疑個案咧，我哋希望可以揾到出嚟，咁呢排就其實開始。 大家好似人流聚翻啲啦，又啱啱母親節後咧，咁大家如果除口罩嗰時，我哋有時問翻啲病人有啲一般嘅傷風感冒病徵咧，咁如果問翻佢啊，佢都有出街食飯或者有啲搭台嘅，咁其實因為你都唔知道對方有冇啲唔舒服噶嘛，咁如果有啲咁嘅情況咧，我自己就會警覺性高啲咯，就叫佢都係驗啦，即係復課啊或者翻工啊各方面咧，其實又多咗一啲風險，好似做一個壓力測試咁咧，好小心跟進呢個情況啦。咁我諗市民咧就留意住啲專家同埋政府點樣講，我哋配合翻咯。都希望係即係嗰個即係本土嗰個疫情控制咗咧，咁變咗新冠肺炎，我哋首先冇咁驚先。不過即係戴口罩啊、防疫啊、洗手嗰啲，尤其是小朋友，我哋驚佢真係未必咁容易跟到咧。咁所以都我哋循序漸進啦，我哋都知道希望高中開始啦，咁亦都可能希望佢第一日翻學咧有啲嘢學校嗰個消毒啊各方面咧，等佢好似彩排下做得好啲咧。咁我哋啱啱見嗰個高中考試都幾好咧，咁希望都可以即係再落實去做到啦。咁另外就即係始終翻到學咧，同學仔大家即係咁耐冇見啊，佢哋一啲習慣上啊，譬如食嘢啊、玩啊，開始有啲運動堂啊等等呢啲，我諗我哋都係即係一路希望密切跟進啦。咁如果你自己有個家庭醫生熟嘅，咁都可以問定佢。譬如呢段時間，始終都會有其他感染一啲譬如傷風咳嘅疾病咧，一開始一翻學咧就會多翻嘅啦。病向淺中醫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啊，咁啊，未有得享用你好丰富嘅早餐啊，但系饮啖茶先， 但佢好似饮樽奶茶咯， 系啊，所以都可以同阿彭爷爷讲翻件啊，你嘅旧事喎、啊，听讲系， 喂，可以趁呢个朝头早咧，怀一日嘅旧，同埋咧氹下 Heidi 同埋咧彭爷开心下， 好啊，咩事啊？ 咁咧话说咧，ETV 咧就黯然落幕啦，咁啊冇咗个 office 之余咧，咁啊仲其实小弟咧之前细个嘅时候咧都拍好多 ETV 嘅， 拍好多、啊，嗱、啊啊、我咧就未拍过。呢、这个教育电视嗰啲嘅节目嘅系啦，咁咧就 拍过，但系 你都有拍过， 有啊， 原来 我入咗行之后有拍嘅， 系啊， 系啊， 系咪做姐姐啊？ 都系啦，即系有我要拍过中文科，又拍过数学科， 哎、好嘢、啊， 我仲同。 个个都有公开制造几多就业机会。 我仲同李嘉仁医生一起拍过 添、哦。系啊，嗱、啊，数翻啲历代明星先啦。除咗朱海婷之外咧，仲有阿 Jam 邓紫棋啦、连诗雅啦、林一峰啦等等，王祖蓝啦等等都有拍过嘅。 咁阿 O 系啦，唐玲永远 系啊，唐玲啦咁样啊吓。 阿 O 你啊几时揾你拍过呢个教育电视咧吓？ 我其实咧啱啱入嚟二台咧头嗰两年咧就可能结识咗一啲朋友啦，咁就有得拍下ETV 咁样。咁啊，拍下拍下又一集，拍下拍下又一集。咁咧，我揾翻自己最新嘅製作嘅 ETV 咧，其實講緊咧都已經係六年前噶啦。 睇佢樣先。 咁六年前嗰陣時，自己係咁樣啦。我係同阿黃天怡拍嘅，但黃天怡咧成為片中一大亮點。阿彭爺，你留意到佢著緊嗰件係咩衫啊 ？See through。 係啦，佢著一件透視衫拍 ETV。跟住咧，我哋同啲導演話：，喂，其實得唔得啊？會唔會啲小朋友？会流鼻血噶，睇睇下。 我想讲咧，拍嘅时候咧，其实 佢有要求噶。 系啊，个造型嗱，例如我哋有阵时即系我入咗行咁，头发可能会有染咗发嘅，要喷翻黑彩噶。 系啊， 即系喷翻黑啦，同埋啲衫咧都真系要审批过噶噃。 哇，咁严谨噶嗰阵时， 所以咧呢个咧可以话系 突破 突破嚟噶。 又或者咁啦，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就算黃天怡著咗透視，都冇任何遐想令你，咁所以咪 safe 咯，安全。 我唔夠膽，我唔夠膽講。 唔係師君，唔係師君，唔係咁講啊。 唔係咁有第二啲造型嘅，之後有變翻博士啊，同埋呢個超時空少女嘅。 咁、okay, 但係阿 O 你拍嘅時候， 你 係 咩、啊、 你係咩係啦？拍咩科咧？ 科學科、中文科、常識科都有拍過。 哇！咁你係咪 多產啊？你真係 咪同啲小朋友？一起拍噶定系唔需要噶？ 好、多都系同电台同事拍噶、 我嗰阵时就系同小朋友拍 噶，我仲记得喺广播度附近取景添， 系 系啊，即系有啲就系正正经经讲资讯，有啲都系有剧嘅成分噶、 不过背稿会背好耐嘅，因为其实我哋都离开咗学校好耐啦。咁啊，譬如嗰啲动能啊，点样能量嘅转换啊， 真系 你由头背出嚟咧都唔讲得少。不过对于 Heidi 嚟讲冇难度啦 ，OK 啦 ，OK 啦， 易事作啦，系咪先？ 我就系好记得嗰啲教育电视好精彩，就系如果有姐姐嗰啲咧，就小朋友就问完，然之后姐姐就会突然之间抽离咗嗰个剧 角色， 就同你讲。各位同学，补充练习到，仲有好多其他嘅习作噶，可以继续做啊！ 呢个都系我哋一个集体回忆。 集体回忆， 哎呀，真系好有荣幸啊！两位都拍过教育电视， 多谢港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桥报第一节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病例超过430万宗，美国新增超过20000宗，俄罗斯亦都有10000多宗确诊。法国受访嘅70%人忧虑会爆发第二轮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会演变成艾滋病一样。目前有100多种潜在疫苗正在研发，有几种已经到临床试验阶段，但未有把握可以有效对抗病毒。法国新增确诊病例507宗。总统马克龙认为宣布抗疫胜利为时尚早。法国对法德边境的管制将会持续到6月中。当地民意调查显示，有70%人认为法国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可能出现第二轮疫情，大部分受访者支持继续戴口罩。美国14个州的共和党检察长去信总统特朗普，寻求和联邦政府联手，要求中国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承担责任。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可能隐瞒或者是错误提供有关病毒传播的信息，令到疫情蔓延，不少美国民众受害或者死亡，国家经济受损，企业遭到破坏。发起联署的佛罗里达州检察长说，期望包括民主党检察长在内的更多的成员加入，共同要求中国以某种形式为疫情负责和赔偿。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并没有回应检察长的信件。他说和中国打交道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两国刚刚达成一项伟大的贸易协议，墨水几乎未干，世界就受到来自中国的疫情打击。又说100项的贸易协议都不能够弥补所有失去的无辜性命。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发出联合警告，声称来自中国的黑客企图盗窃美国研究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一次已经是美国一个月内第二次发出类似的警告，声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对医疗和药物研究构成严重威胁。又说黑客企图入侵网络系统，窃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治疗和检测的公共卫生数据和相关的知识产权。美国一直指责中国侵权盗窃美国的学术和经济研究数据，从中发展中国经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商讨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习近平强调，经过艰苦努力，两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韩抗疫合作诠释了好邻居金不换的道理，为全球抗疫积累有益经验，树立了合作典范。韩联社报道，双方通电话34分钟，引述习近平话对年内适时访韩的决心无变。文在寅话，习近平访韩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双方又认为两国为商务人士互访简化入境程序的快捷通道制度，成为联合抗疫的典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72，加元1.41，人民币7.093，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082， 澳元对美元 0.64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0,109 点，跌1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7.31 美元，卖出 1,719.4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红天路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挤塞。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流国际学校一段都系繁忙。咁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行人桥面方向观塘、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喺6月6号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我系朱海婷，对我嚟讲一个 good morning 咧，就系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块镜笑一笑，再谂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啦，星期四嘅朝早啊，8:38噶啦，继续晨光第一线节目吓，咁啊喺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啦，有朱海婷啦，亦都有啊小白响树嘅，咁呢一节咧就同大家咧睇一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讲到咧本港连续23日系零本地感染后社区失守啦，咁啊并且出现咧就系家庭群组爆发。昨日新增有3宗的新冠病毒确诊，包括是母外游，分别居住在荃湾梨木树村第5座以及是卓明楼的两麻孙。消息说同住在梨木树村的祖父亦都是初步确诊的。 咁先病發嘅66歲祖母咧，主要就喺洋屋道街市嗰度出入嘅。咁而5歲嘅女童啊，呢個孫女咧，病發前啊，曾經咧去到補習社，並且咧喺母親節前夕咧，係到過外婆屋企，就同10多人聚餐嘅。咁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咧，兩麻孫感染源頭不明，反映社區咧有隱形傳播鏈，不排除咧持續有個案，甚至咧係社區大爆發。咁啊，將擴大病毒檢測，咁向同一座大廈嘅居民咧係派樣本瓶去收集咧係病毒樣本，並且安排可能接觸兩患者嘅街市、補習社職員等等嘅人士咧就去檢驗病毒噶。咁本港累計咧有1050宗嘅確診，同埋1宗咧係疑似個案。咁尋日咧新增有3宗確診，包括咧1宗係輸入個案。34歲嘅男子由巴基斯坦咧翻到嚟香港之後，就入住檢疫中心，前日發燒，咁啊尋日咧係確診嘅。另外咧，衛生防護中心咧，佢哋聽日開始就會擴大病毒檢測嘅範圍。咁而香港政府嘅抗疫專家顧問之一梁卓偉咧，佢就話咧提升檢測能力咧刻不容緩啊！公營系統咧應該增至咧每日7000宗，並且咧係隨機抽樣為高危者咧係測試，包括咧街市從業員啦、零售業收銀員等等，可以增加咧係揾出隱形傳播鏈嘅敏感度噶。咁而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亦都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尋日亦都表示啦，個案係好大警號，源頭不明，反映社區有隱性傳播鏈，唔應該再放寬其他防疫措施。佢話咧，最近越嚟越多人咧唔戴口罩啦，明白到咧天氣熱，但係呼籲市民要忍耐。外出是需要戴口罩以及是做好呢手部的卫生。这个来自今天呢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呢香港经济日报方面呢就讲到5月27号如期复课，教育局呢是发详细的指引的。本港经历了23日的本地零确诊之后断缆啦，但是就未影响中小学复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呢昨天就表示维持在5月27号分阶段复课的安排，并且呢就是向学校呢发出详细的复课指引。有6个嘅大范畴噶吓，咁啊，个人卫生方面啦，教职员同埋学生喺校舍嘅范围内，以及喺交通嘅工具上咧，都应该佩戴口罩，但系就唔建议佢哋咧系戴 N95 嘅呼吸器嘅。咁啊，离家同埋进入学校之前都要量体温啦，注意手部卫生。另外一个方面啦，喺校舍环境卫生方面咧，学校嘅入口咧就会提供酒精搓手液，而学生经常接触嘅物品咧，最少1-2日咧就系一日啊，应该话最少1日系2次系消毒。清洁噶，咁啊禁用咧呢个喷射式嘅饮水器啦，同埋要保持室内嘅空气流通，打开门啊窗，就算开空调咧，都会确保有新鲜嘅空气提供噶。校巴保姆车方面嘞，就会等学生咧系分散坐，并且咧为学生喺上车前系量体温噶。上课安排同埋座位嘅编排啦，嗱安排学生咧系分批上课同埋落课噶。咁学生咧喺校园咧，包括系课室啊、洗手间同埋小卖部排队嘅时候，都应该保持至少一米嘅距离。亦都会咧将分组形式嘅安排嘅座位咧，就会考虑安装呢个隔板噶。如果需要考试嘅话，座位亦都至少咧保持啊1米嘅距离，同埋需要咧佩戴呢个口罩嘅。咁而咧一般嘅课室就会安排咧以面对背的方式单行排列，即是我们小的时候一行一行就望着前面的同学的背脊。好了，另外如果集体和小组的活动都要保持最少1米的距离，面向同一个方面平排而坐。至于个别 科目的安排，譬如体育课多于一个人进行的体育活动就需要戴口罩保持1米的距离，如果 不配戴口罩的话都要保持最少 1.5米的距离。音乐课方面就尽量避免学生要除了口罩去吹奏 奏嗰啲樂器啦。至於視覺藝術科方面咧，都會避免集體嘅創作啊，或者係吹彩等等嘅活動，同埋建議學生咧就要自己咧帶翻呢個嘅密實袋去盛載你啲工具翻屋企清洗嘅。呢就係一啲詳細嘅指引啦嚇。 呢段時間唔知會唔會多咗人學小提琴啊、鋼琴呢啲唔使吹奏嘅樂器， 即係唔使用口啊。 啲 Queen 嗰啲會受影響。 可能係啊嚇。唔該曬 Heidi， 再睇下嚟自《東方日報》啊，都係講到一啲關於疫情嘅情況啊嚇。內文亦都講到咧，就係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啊。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仲曾經預告，咁啊，疫情有機會喺冬天卷土重來㗎，直至有效嘅疫苗出現，呼籲市民啊不要掉以輕心㗎。有專家認為，本港需要做到未雨綢繆，咁啊，醫管局咧需要盡量採購防疫嘅裝備，先至能夠應付得到冬天嘅疫情噶。否則的話，口罩荒現象有機會咧會再現噶，最終受苦嘅只係咧會係市民大眾。咁啊，而市民個人亦都需要咧就係趁市面上有貨源嘅時間，咁啊，報章就話到啦，括住寫住買得就買嚇，咁啊，以便咧就不時之需噶。咁啊，袁國勇亦都提到啊，市民戴口罩嘅情況咧有鬆懈，咁啊兩至到三星期之前咧，仍然有九成七嘅市民外出咧係戴口罩，咁啊最近估計只係咧就係剩翻九成一嘅市民咧係戴口罩，咁啊希望市民啊繼續咧就係忍耐住先。咁啊，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曾經指出啊，咁啊過去咧未有一種冠狀病毒好似咧流感咁樣啊，同人咧係長傳嘅，所以現時亦都沒有科學證據判斷新冠肺炎未來嗰個嘅走向會係點樣。即使啊有抗體，亦都未必能夠咧就係免疫嘅。新冠肺炎喺全球互相傳嚟傳去，病毒一定咧會有所轉變嘅，所以即使大家體內有抗體，亦都有機會咧就係受感染或者係播毒嘅。只是感染之後的併發症或者死亡的機率可能會較少，預計疫情在冬天或者會再來，寄予香港人等待口罩等等的防護用品價格回落的時間可以就是適當去到儲備。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亦都認為，由於市民仍然需要就是跟新冠肺炎作戰一至到兩年，他的預測一至兩年，認為現時疫情稍有放鬆，亦都就是呼籲公立醫院可以咧就系尽量咧就处理而家积压嘅求诊个案先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内页港文当中咧，就有一段佢哋嘅独家消息啊。咁啊，讲到话咧，公众游泳池啊，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咧，就关闭多时啦。咁会所嘅泳池咧，就成为咗啊嗰啲嘅泳会开班授徒唯一嘅选择啦。咁但系咧，《星岛日报》嘅记者直击发现啊，红磡区有一个咧蚊型室内泳池，有咧大约20名嘅儿童咧就同时喺度咧即系集泳啦。咁啊，各人咧周不时咧都见到佢哋咧即系擦肩而过游水嘅时候啊，亦都咧唔见得咧有职员咧就为咧进入泳池嘅学童啊同埋家长量度体温。咁啊，亦都见到嗰啲冇落水嘅教练啊同学员啦，亦都喺个池面嗰度咧冇戴上口罩嘅，咁啊涉嫌系违反咗呢个防疫规例。有家长担心咧，隐形患者嘅唾液啊，跌咗落去池水嗰度嘅话咧，就会令到其他学童啊集体染疫。咁啊，但系咧泳会方面就强调啦，已经做足咗防疫措施。政府就話咧，會派員係定期巡查，確保咧遵從呢個防疫要求嘅咁講。咁呢一個嚟自今日咧係《星島日報》咧佢哋嘅獨家消息嚟㗎嚇。 好啦，跟住信報方面咧就講到啦，啟德商用地又流標，不足年半是第三幅。去年的本地社会事件和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连环冲击着我们本港的经济，商用物业的市值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地政总署在疫情之下首幅推出的招标商业地即预划铁路。上个星期五接标的九龙东启德第二 A 区的商业地，市场曾经憧憬地价会高达104.4亿元，可惜地政总署昨日就宣布收到的四幅标书出现全部未及底价，决定是收回地皮的，跻身百亿地王的好梦可以说是成功了，更加属于去年一月以来第三幅就是流标的启德商业地，亦都是去年中社会事件爆发之后，该区近八个月内是连续第二幅地皮是回收的。 政府自2016年以来先后就推出了六幅位于启德的商业地，刚刚流标的 2A 区用地其实就是由 2A 区4号、5B 号和10号合共是三个地盘组成的，邻近兴建中的港铁宋皇台站，可见的楼面面积是去到 116.03 万方尺的，属于是该六幅的地皮当中规模第二大的，市场本来就估计地价会去到 63.8 亿至104.4亿元噶嘛，每个方尺楼面嘅地价咧就会系5500至到9000蚊噶。但系讲到啦，上个星期五接标嘅时候，只系收到四份嘅标书，属于啊系该区六幅嘅商业地当中咧招标反应最差噶。咁而亦都咧系未能够啦，系达到系即系当日嗰个嘅底价啦。咁所以啦，为咗确保政府系获得公平同埋合理嘅回报，以保障公帑嘅收入咧，就决定全部四份标书都系不获接纳嘅。呢个就系。信報方面的新聞， 好啦，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方面的報導。咁啊，我哋之前成日都聽到一個 term 就叫做咩咧 ，work from home 啊，在家工作啊呢啲咁嘅字眼啦。好啦，蘋果日報咧就講到啊，喺外國方面咧 ，Twitter 呢一間公司嘅情況到底點樣咧？嗱，肺炎疫情喺美國奪去咗100万人嘅生命，咁啊居家令影響千万人嘅生活，商業運作模式改變啦，職場文化亦都受到重大嘅衝擊。咁啊喺疫情期間啊變得普及嘅在家工作安排啦，就好似咧咁啊 ，Twitter 都系一樣啦。咁啊，呢一間公司咧，其實佢哋就係總部位於加州三藩市嘅。佢哋日前宣布咧，員工可以選擇永久在家工作。 永久 係啊，佢括住永久兩個字。好啦，我哋睇下佢哋啲內文點講啊。嗱，佢哋嘅行政總裁咧咁啊，叫做多爾西啦，亦都向全體嘅員工咧發呢個 email 啦，就宣布啊永久在家工作嘅新政策。Twitter 發言人亦都證實咧呢一個新嘅安排，並且表示啊，大部分嘅辦公室不會喺呢個九月之前咧重開嘅，咁就算員工希望咧，哇，我好想翻工啊，咁點啊？亦都要耐心等候，因為咧重開嘅安排咧，佢哋係要處理得十分啊謹慎嘅，亦都咧係要分期進行嘅。嗱，其實 Twitter 早喺3月2號就已經公布咗咧相關嘅內容噶啦，並且非常鼓勵員工喺屋企翻工噶。咁啊，去到3月11號咧，更加乾脆啊，要求員工啊，不如你哋嗰陣時開始就喺屋企做嘢啦，唔好翻嚟啦。咁啊，疫情緊要啊嚇。咁啊，自稱咧就話到啦，屬於首批啊。改用在家工作模式的企业的。他们更加在网志那里强调公司一向呢他们有些原则的就是强调分权分散劳动力以及呢是流动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具备了一个就是独特的优势在疫情初期能够迅速作出应对给员工在家那里翻工的。他们更加说到在过去几个月的经验里面证明了其实在家翻工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公司就直接决定目前在家工作的职员只要职责和状况许可的话可以选择今后永久在家工作。他们也有一些津贴的。什么津贴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家工作的 即係用屋企啲電啦， 係啦，用屋企啲電，特別係用屋企嘅文具，咁所以佢哋又會俾翻一啲，譬如係文儀用品啊、辦公桌啊， 嗰啲有限錢嘅啫， 嗰啲有限錢啦，咁啊俾翻佢哋一啲永久喺屋企在家工作嘅啲嘅員工啊嚇。咁佢哋話到啦，而家其實佢哋全球有35個地方都設有辦公室啊，有5100名嘅員工嘅。咁啊唔知道香港會唔會有佢哋嘅員工可以享受到呢個 永久在 家工作啊嚇？ 定係還是咧，即係呢一個企業啊，大如好似Twitter 咁都可以咧諗到永久在家工作嘅呢一個模式嘅時候，咁其他嘅企業啊，係咪都可以諗下？哦，原來有一啲嘅工種，有啲嘅職位咧，佢真係可以。是永久在家工作而不需要咧，系翻嚟寫字樓嘅、哦， 系減輕嗰個營運成本 啊， 又可以 咁開會都係網上開會 嘅，係啊，之前都試過，原來係得嘅啦，係咪先？ 咁啊，呢一個都可能成為咗未來嘅一個營運嘅新模式啊！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好多人聽到呢一隊樂隊咧回歸樂壇，有新唱片出版咧，都非常之著約。Evanescence。 Vanessen 的主音 Amy Lee 今次有份帮手作曲和填词，而且她的声音在行内已经出了名，非常感性，很有层次，有一点声乐的感觉，再加上这段 New Metal 的编曲真的非常适合。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的推介之作 Evanescence Wasted on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每年5月15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对别人的关心，例如留意一下社会上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人。 提提你，5月15号明日就是国际家庭日。 好啊，等我们全家总动员做多些义工，既帮到人又可以增加家人的凝聚力。 你估下，在香港的印尼朋友最喜欢香港啲咩？ 我叫 Danny， 如果放假呢，我最喜欢是露营，因为跟朋友一起倾偈啦，煮嘢食同埋唱歌啦，我觉得全部都是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t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 Heidi。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华梅姐。 早晨啊，嗱，我华梅咧今朝咧就上嚟一个咧系 part two 啊。 哦。 呢、這个疫警强人呢，我哋都需要呢係再呢去讲一讲有关于呢喺疫情之下呢大家多咗呢喺屋企呢，咁人与人之间嗰个嘅相处呢可能会多咗啲嘅摩擦㗎、 哎。多咗挑战啊。 係啦，上一次啦都曾经呢都有提过大家呢一方面啦，咁但係呢个时间关系呢，咁所以都未能够呢係详细咁去交代下。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再借少少时间咧，同大家咧再嚟个 part two， 有关于咧喺逆境下，尤其是咧，譬如系夫妻啊、情侣啊、男女朋友啊呢啲咧，啊佢哋咧喺沟通上边咧多咗摩擦啦，伤感情啊，咁点好呢？咁都有一啲嘅专家咧教导啦，系可以咧点样增进翻你哋嘅感情，又或者咧点样去解决呢一啲嘅摩擦啊？ 留意一下先，呢、這个好紧要。 咁啊，小白同阿 Heidi 都要留意一下，播下，唔好激亲咧另一半啊。 唔敢啊！ 嗱，想话啦，如果咧好多时候咧，你话一对小情侣啊，或者一对夫妻咧，最容易咧就嗌交嘅时候咧，就面红耳赤啊，系咪啊？ 嗯， 好啦，喺呢个时候咧，最紧要咧大家要冷静。是啦，首先第一个嘅技巧就係要冷静咁样去表达返自己嘅諗法係点样。就唔好呢諗住呢用大声呢嚟到呢去说服对方呢定落嚟听你讲嘢。咁样係唔好㗎。咁佢呢只会觉得呢更加激起佢团火啦。 咪越嗌越大啦。 係啦。所以应该呢深呼吸一口气，冷静，再同对方慢慢讲，讲出你嗰个真心嗰个嘅原因啊，点解会大家有一个唔同嘅意见啊？咁就千祈唔好咧喺呢啲咧咁怒气嘅情况之下讲一啲咧好伤感情嘅说话，譬如话分手啊， 哇， 算离婚啊， 冇倾啦。 以后唔睬你啊，即系嗰啲咧就唔好讲呢啲咁嘅说话字眼啊吓，好罩忌噶。 但其中一方冷静，如果行开咧，有啲又唔得噶，就你走咗去啊， 系啊， 你走咗之啊，咁又系，唉。 所以咧都系要定落嚟咧，就讲清楚佢吓。好啦，另外一种嘅情况咧，就系、是、需要咧有限度嘅妥协、哦。嗱，呢样咧都系好重要嘅，就系、是、咧要揾出一个嘅 观点，同埋咧揾出一个咧大家嗰个嘅位置咧，可以好好咁样去听对方讲啦。同时咧，亦都咧你需要有一啲嘅妥协，就系、是、目的咧，等对方知道你唔系咁专制。你不是想行这一步的，咁呢一点咧，亦都系值得大家咧，就尤其是喺理论完之后啦，佢真系听你讲啦。好啦，咁听完之后，咁佢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意见嘅，意见系大家都有噶嘛。咁对方讲咗佢嘅意见同理解嘅时候，你亦都要咧去作一啲嘅妥协。令到呢大家可以一人有一步行啦、啊啊、好啦，第三样呢解决嘅方法呢就係、是、呢要有一啲呢承诺。承诺返即係譬如以后你会唔可以咁做啊，又或者你以后呢会点样做啊，咁咁对方呢觉得呢你真係有诚意啊。不是说下爬轻轻求其打发了我今次就算，而是真的呢你都互相之间、啊、有所谓约法三章这样、啊、大家变了以后呢再遇到呢同样的吵架的问题的时候就懂得呢怎样去处理了，这些呢都是呢专家教路、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逆境情侣伤感情，沟通技巧要学成啊！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咧，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啊。咁而家去九龙啦。东行的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反方向去港岛呢现在车龙都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呢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慢车啦，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啦，近住日出大道呢一段是挤塞嘅，龙尾去到百胜阁路。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榄口围村嗰度咧就已经交通好翻好多啦。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看回市况，今晚美股要跌，但是港股的 ADR 又不是跌很多，是不是有机会腾讯单天保自尊？ 係，咁如果你話睇翻今日個市，其實真係有機會騰訊係單天保自尊嘅，因為如果你話睇翻個市，咁見到尋晚隔夜個美股都跌得比較急啦，咁基本上見到個市場都仲係擔心緊個經濟嗰方面啦。咁其實如果你睇翻近期嚟講，咁其實就個即係啲消息都係比較mix 嘅，因為你見到就譬如一時就話譬如個經濟重啟，咁大家都係憧憬住疫情緩和、經濟重啟呢啲咁嘅因素啦，但係同時亦都係擔心緊同一類問題嘅。咁所以你話如果港股嚟講，近期見到就即係你見到禮拜一上到24.7就見到個即係近期個阻力位個都仲係比較大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今日回一回，咁我哋就覺得你話下市，咁譬如你話大概24,000度，咁我哋覺得個 support 就應該喺度嘅，因為你見到近期嚟講就見到24,000，即係都喺度浮遊咗一段時間。咁我哋覺得今日嚟講都可能，即係你雖然其他嘢可能跌，但係一隻騰訊就可能頂住，咁個跌勢就應該就冇美股咁厲害嘅。咁所以我哋覺得24,000應該即係跌百零點，我哋覺得應該今日係大概應該係咁上下嘅情況嘅。 嗯，咁啊講埋騰訊嗰份業績啦，因為今日咧聽眾啊曾小姐都係問只騰訊嘅，咁咧佢就未有貨嘅，想睇埋業績先。咁啊業績公布完啦，咁啊依家去買騰訊係咪高得滯咧？有冇機會下市啲低啲嘅水平先分住吸納咧 ？Kelvin 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下啦，唔該。 OK， 咁如果你睇翻騰訊嘅業績，咁我哋就見到其實第一季係錯嘅，因為見到其實個收入啊，同埋見到個純利都係比預期市場個預期好。咁其實但係呢樣嘢其實就都要望望翻嘅，因為你睇翻，譬如你見到第一季嚟講，咁其實佢個遊戲收入嗰啲都做得唔錯啦。譬如你話 online 廣告收入亦都係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呢方面亦都係唔多唔少，可能係同個疫情係有關係，即係你話宅經濟咁，啲人留多咗屋企打機，咁呢個導致到佢啲收入喺遊戲嗰方面嘅收入上升，咁呢個都係可能係一個主要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望翻嘅，就第二季或者打後，咁如果呢、這個譬如中國啲人開始正常化翻，即係個即係成個即係成個生態可能正常翻之後，咁會唔會少人打機咧？咁呢個亦都情況都可能會。咁所以你話第二季或者第三季會唔會即係遊戲嗰邊會慢翻啲，或者純粹比第一季即係整體都可能慢翻啲？咁呢個我哋覺得個可能性都係會有，但係但我就覺得都唔使話真係過分擔心嘅。即係第一季係靚，咁但係就之後我哋覺得就可能係都係會 OK， 但係就未必未止會好似第一季咁強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個以近期騰訊個走勢嚟講，咁其實你話之前幾日咁其實個升幅都係比較厲害，咁其實我哋覺得都係唔多唔少有春光鴨，就係炒今次個業績。咁所以你話出到嚟之後會唔會有翻少少回吐，即係你話可能啲人獲翻利，咁我哋覺得就都呢個可能性係會有嘅。咁長線嚟講，我哋就覺得唔係問題嘅，即係你話今年嚟講上翻，譬如你話480蚊啊，甚至500蚊呢啲位，我哋覺得係絕對有可能嘅。但係我哋覺得你話呢兩日嚟講，咁可能你話就算今日升多少少，咁但係我哋覺得都係會有人會走貨先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你話真係如果要買嘅話，我哋都係可能落返最少我哋覺得落返402樓下，甚至400蚊，我哋先買，我哋覺得係會安全少少，即係由嗰個位就炒返上譬如400頂嗰啲位，咁我哋覺得個吸引力係會大少少。即係我哋總體嚟講，我哋唔覺得就算今日升都唔覺得今日要追貨。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稍时间再倾过，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听完咧，阿才子 O 咧，啊，同我哋咧，即系揾一揾啲财金达人啊，讲下呢一个股市嘅部署之外咧，咁啊，跟住落嚟咧，又要为我哋啲想话创业嘅朋友咧。 揾啲經驗之談翻嚟咧，去參考一下喎，係咪啊？哦， 辛苦曬你啊！ 係唔好咁講，我星期四係比較出力啲嘅，其他時間咧所有嘅拍檔，禮拜四出盡力佢咁樣啊嚇。 咁啊，今日邊位啊？ 哦、今日係阿雨橋啊，係啊，咁佢都係第一代 大肚嘅喎，而家 係啊，係啊，準媽媽係啦， 係啊，懷孕啊，係 啊， 咁啊，即係阿係咪羅 麗 威嘅太太啦？咁啊，喂，原來咧依家阿老公都好生性嘅喎，都有帮手喺门生意入边， 两公婆一齐帮手。 系啊，咁啊，夫妻档究竟咧，过程之中有冇摩擦啊？以至咧， 但卖咩啊？佢哋 佢做啲 skin care 嘢嘅，不嬲都系咁啊。八年噶啦，呢个网店已经咁啊，八年都有经历起起跌跌啦。咁啊，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一啲经验之谈啊。 好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当然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准妈咪雨乔、哦，系啊 ，Hello，Hello， 早晨啊， Hello, 早晨， 都知道你可以话第一批做网店嘅一啲 artist 朋友啦，咁亦都见到有成功喺当中啦，咁啊取下经啦啊，成功之道究竟系咩咧？不过喺问呢啲之前咧，先问咗喂，其实疫症方面喺今年年头有冇扰乱咗你一啲嘅 year plan 啊？原先今年咧谂住有啲乜乜乜企划噶啦，但系因为疫症咧就所以褪迟咗咁样咧。 其实最主要咧做呢一类型咧，即系少少即系。blogger 介紹完一啲產品，咁跟住自己有一個 platform 去買咧，其實我哋一直咧都有一種即係好打遊擊咁樣嘅狀態，都好睇下個市場咧，即係呢一排係介紹緊啲乜嘢啦，或者係我自己譬如咁啱媽媽呢一個身份適合介紹啲乜嘢去做，咁所以咧一直以嚟我哋都唔會話 plan 到好遠有一個即係一整年嘅 year plan， 啲 year plan 咧可能會係啲乜咧，可能會係一啲即係 system 嘅 upgrade 啊，個網站啊 platform 嘅 upgrade， 但係就好少咧即係。在產品方向那裡有很長遠的 plan， 所以就算疫情底下都不算是有很打亂到一些計劃，咁相反就我哋自己要隨機應變啲，可能就揾翻啲適合大家又高質素嘅產品咯。 當你喺度揾緊啲適合大家又高質素嘅產品嘅同時咧，其他嘅鋪頭都做緊同一樣嘢啦。舉個例子，譬如我哋將條時間線褪翻去啊，即係二三月啊，疫情比較嚴重啦，大家喺度真係要排廁紙、搶口罩，連啲酒精搓手液咧都要賣到幾貴幾貴咁樣啦。咁嗰陣時，對於一門生意嚟講，其實係有危但有機噶嘛。但係嗰個機會來到，係咪都真係要同好多唔同嘅 supplier 傾啊，或者即係要穩定貨源啊？究竟嗰段時間嘅你又做緊啲乜嘢嘅咧？ 係啊，冇錯，都同大家一樣。嗰段時間當然即係我諗，好多做緊生意嘅朋友其實都會去揾一啲消毒啦。防疫用品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個心態咧就即係可能因為我哋本身係做美容護膚嘅產品多啲，咁啲 lifestyle product 就唔算好多，咁所以咧我哋嘅客户可能都穩定，就算喺呢個情況底下，佢都會買翻即係護膚品嘅咁樣，咁我哋壓力就唔係好大，咁所以咧我哋就有空間咧去揾。啲好啲噶啦，咁比如话其实口罩咧，遇过好多次咧，可能好似有货源，咁但系 screen 过晒之后咧，最终都系觉得唔系好稳阵嘅话，咁就不如算啦咁样。咁消毒用品亦都系一样，所以你见到我啲产品其实推出市场嘅时候，可能讲紧已经唔系即系农历年嗰段时间，唔系 the best timing。但系我自己做生意嘅模式就系希望嗰一样嘢系可靠，即系好似一啲消毒用品咁啦。我尽量拣一啲系疫情前佢已经存在，可能医院诊所都用紧嘅。咁我就倾向唔会拣一啲咧最近先有嘅新发明咁样咯。 系咪嗰段时间咧都好多呢一类咧古怪啲嘅 product 同你？讲 啊， 喂，喺土耳其咧有一批系点点点噶，有冇兴趣试下入嚟？ 系啊， 即系你根本连名都未听过，以至后边咧都唔系写住英文，系写住土耳其文咁样嘅口罩都有。 韓文、日文都會有好多，咁我真係唔識嘅嘢咧，我就唔夾硬嚟。咁可能我揀嘅產品最後都係英國、美國，自己識英文、識睇嘅，咁就安全啲咯。 呢個疫情帶俾你嘅網店有啲乜嘢學到嘅嘢咧？阿乔， 我想我学到的就是即系体恤人哋嘅需要咯。咁因为其实我一直 譬如買護膚品，咁好老實講都唔係一啲即係好急切性需要嘅嘢。咁但係當即係人哋有咁嘅需要，譬如托我哋去揾啲啊，有冇啲可以消毒，譬如眉鉗、睫毛鉗、暗瘡針嘅嘢。咁平時可能你都會話酒精就算嘅，咁但係原來人哋都想揾啲再即係再精緻啲嘅，咁我哋就會去揾。咁所以就其實以前可能同客人咧，我哋都係一買一賣嘅關係，而家會多同佢哋去傾偈，咁去即係代佢哋去物色佢哋信得過我哋眼光，同埋我哋做 research 咧，咁代佢哋揾一啲去適合佢哋嘅嘢咯。 嗯，咁但係就要將啲時間擺咗去呢個客户服務嗰個環節要多少少喎， 多咗好多係。 係咪啊？喂，咁講到嗱呢個客户服務嘅環節咧，係咪又有啲嘢需要留意？因為好多人咧做網店咧，嗰啲顧客都係好鬼衰嘅。有陣時我哋顧客咧啊，你 send 完之後咧，你期待人哋要即刻覆你，如果你唔秒回嘅話咧。咁啊，好似又叫做啊，我又揾第二間先咁樣嗰啲咁樣，係咪你覺得哇？反而要經營一間網店咧，喺個 customer service 嗰度咧，其實今次咁就真係要落 100% 嘅努力去做嘅。 係啊，唔係揾第二間咁簡單鬧你添㗎啦，咗就咁再加上咧，其實我哋而家有一個好 signature 嘅系列咧，都係一啲即係增加懷孕機率嘅 supplement。咁呢啲食落肚，人哋更加係聞到打爛三盤聞到篤啦。咁好彩就係我哋其實準備得好充足先至 launch 嘅每一個產品度，咁亦都而家WhatsApp 啊，咁我哋都會即刻復嘅，咁 Facebook 亦都係，咁就算喺個疫情中，其實同事work from home 嘅時候，我都係會要求佢哋有即係 inquiries 都要即刻復嘅咁樣。咁當然三更半夜咁冇辦法啦，但係一個即係正常人醒著嘅時間，我哋都分兩間咯，即係有一間係 office hour， 另外一間咧就係去補紅一或者係放工後嘅時間咯。 係，所以話咧，即係經營一門生意咧，唔好大家成日以為喂做網店easy啲啦，攞住部電話或者攞住部平板就 OK 啦。其實真係啊，仲辛苦過做實體店，因為你有陣時做實體店咧，咁你寫咗 close 啦，熄曬燈啦，咁又冇人煩你噶啦嘛，或者冇人揾你。但你做網店好似頭先阿喬都講啦，24小時，再加上 我哋放 lunch 全部都撳緊電話噶，都好大機會。 係咯，咁有再加上自己依家即係懷孕啦，咁樣咁恭喜曬先啦，係咪先？恭喜你同阿威嘅愛情結晶品啦！咁頭先講咧話自己嘅鋪頭都有啲 product 係增加懷孕機會啊，好明顯你就係講緊自己代言翻自己一啲 product 啊。其實入翻嚟嘅 product 咧，有冇因應你自己唔同階段咧係而有所調節或者有所變化噶？我再深入問一個問題哦，譬如第時咧有個小朋友啦出現咗啦咁樣，咁你就開始做啲親子護膚啊咁樣啊，跟住又可能大完肚之後嗰啲咩有啲紋啊嗰啲，可能又會撫平翻嗰啲。啊、跟住啲 B B 仔容易有濕疹咧，跟住又有啲濕疹膏啊，咁樣會唔會呢、這個啊？好似成個 career path 咧，就用自己最第一身去體驗自己需要啲咩咧，就揾啲咩 product 翻嚟喺鋪頭賣呢一種咁嘅模式咧？ 我會㗎，因為咧，我覺得我嘅生存空間咧，其實都係可能一班觀眾啦，咁嗰班觀眾咧，可能都係同我年紀。相約啦，咁大家經歷緊嘅嘢都係類似嘅。咁呢一類型我又唔係好多間地鋪啊、超市啊呢一隻咧，咁變咗就係好講我同啲觀眾之間嘅關係。咁大家年紀差唔多嘅時候，可能面對嘅嘢都係似噶嘛。咁所以我就即係用我知道嘅嘢或者我有嘅 resources 咧，去唔同階段都揾最好嘅嘢咯。咁譬如即係準備懷孕嘅時候食嘅 supplement 啦，又或者係好似你頭先咁講 BB 嘅嘢，將來我自己都要做好多 research 去揾。咁我覺得咧，我入嘅產品咧，同我自己個嗰個階段咧，係好夾到咧，係一件好應該嘅事嚟嘅，因為咁樣我先了解個產品啊嘛。 係，咁你又可以有嗰個用家報告出現咗啦，就係、是、自己用過好嘢或者正嘢，咁你先咧開心 share 出嚟。咁我哋又變下啲時間啦， 叫做一開始 start up 一個網店嘅時候雄心壯志啦，好多年輕人都會咁樣諗嘅。咁啊，中間有冇曾經諗過放棄，或者見到啊好多競爭對手出現，哇佢哋又賣呢啲啊，唉我好似冇乜 fulfill 咯，咁應該點樣轉型啦，或者應該減價啊，定還是用其他嘅策略啊？我估一門生意經歷八年，一定有呢啲高低起跌，同埋當中一定會出現一啲 competitor， 即係一啲競爭者出現，跟住搶走你一啲嘅生意。咁啊，点去应对同埋呢啲经验又系点嘅一件事呢？ 我自己咧，即系个生意咧，一定系会有觉得唔好啊，想放弃嘅时候。咁但系咧，好庆幸地咧，就好多时都同个生意额咧就唔系好有关系，因为始终咧都系如果揾到适合嘅产品啦，咁我嘅宣传又配合得好啦，咁其实一路咧啲销量啦都系唔错嘅。咁但系对我嚟讲咧，最大问题就系好少咧一个生意咧个老板系一个 part time 嘅老板咯，即系因为我有正职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咧。呢一样嘢咧对我嚟讲系困难嘅，因为我唔可以成日都望住翻同事做紧啲乜啦。咁一开始嘅时候有 partner 啦，咁然后咧即係有 partner 咧，但你又有正職咧，咁其實個 partner 都會辛苦，耐咗大家都會唔想合作，咁亦都會有同 partner 分開過，咁最後自己做可能都有五年咁上下啦，即係頭嗰兩三年有 partner， 咁自己做之後咧就要接受咧，我個生意可能會俾人發展得慢，咁因為我擺幾多時間落去，佢就係會捉到咁多嘢翻嚟噶嘛，咁呢個反而係我自己。即係盤生意最會係想放棄，或者譬如有時真係覺得好疲累，又或者係個進展太慢啦咁樣。咁反而你話競爭嗰啲咧，就其實我係個心態係覺得，無論你賣乜嘢，甚至乎做咩生意，都係冇辦法嘅。咁但係我哋盡量揾一啲優質嘅產品，我唔做太多折扣嘅，因為根本都你如果你優質嘅產品你揾到翻嚟，連埋啲運費啊各樣，你根本唔係好多空間做折扣。如果你有咁嘅空間做。經常長年累月做好大折扣嘅話，咁其實我個生意嘅本質都係一個即係 mark up 咗嘅模式啦，咁樣咯。 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鼓勵一下一啲後生仔創業啊！喺你嘅創業經歷入邊，有啲咩心得？你覺得啊，如果一啲年輕人諗住啊自己 start up 自己嘅網店，或者好似你咁樣啊靚靚女嘅，咁啊諗住啊可以從事呢個工作喎，試下唔想打工喎，咁樣有啲乜嘢提點佢哋咧？ 我覺得咧，而家咧年輕人咧，可能係拍片啊、影相啊嗰啲咧都好叻，或者講嘢咧、談吐咧都係好順噶啦，即係做 live 啊各樣嗰啲唔擔心。但係反而係咧，其實我哋呢一類型咧，中意影相啊，可能扮下靚啊，講下即係自己啲用家心得嘅人咧，其實可能啲 admin 嘢咧唔係咁叻嘅。咁咧，所以咧，我開頭咧都會咧係好混亂嘅，譬如一啲銀行嘢啦，好實際嘅就係報税嘅項目啦。咁咧最緊要就係。在你真的 start up 一个 business 的时候呢，可能同自己的会计师啦，或者是有律师的朋友啊等等呢，即这些呢都最好呢，就是由你一开始做生意，就算那个财富是很少的时候都要开始管理住，那些记录呢要很清楚，如果不是呢两年三年呢，我那段时候呢就觉得即最崩溃，就是这些东西真的跟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呢是太不同了，那是哇好像重新翻学那学过，那我就寄予现在年轻人咧，即系呢一啲即系管理学上面嘅嘢咧，如果从来冇学过，又唔系你嘅专长嘅话咧，都要去学习下咯。 真系唔系做老板一个面向，或者拍片一个面向嘅，或后屘睇住盘数啊，控制成本啊，或者追下货期啊，呢啲全部可能一开始咧 one man band 嘅时候啊，老板咧都要一手一脚咁样去做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身边人可以帮到手咧，就会好啲啦。咁啊，但系阿乔应该都系一手一脚做嘅，据我所知。 而家我先生就会帮到我手咯。 系咩？ 系啦，系啦。 咁叻仔， 系因为其实我做网店咧，有好多嘢咧，男仔可能会熟啲嘅，即系譬如当个 system 要 upgrade 啊，啲货啦，即系 logistic 嘅问题啦，咁样。系啦，咁呢啲嘢其實可能男仔會叻啲。 哦，咁幾好喎！咁希望呢個夫妻檔咧就越做越好啦，咁啊生意就與日俱升啦，咁啊呢門生意就啱啱將你嘅小 baby 咧就供養得肥肥白白咧，咁啊最開心啦嚇！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雨橋啊，咁啊接受我訪問啦，咁啊咁祝福你哋啦，咁開心咁美滿嘅家庭。 謝 謝你啊、好，咁啊有時間再傾過，唔該曬雨橋，拜拜。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唔该晒阿 O 吓，咁啊听完阿宇桥咧佢嘅营商之道之后咧，又系时候咧呢、這个时候阿彭仔咧就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嘅。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啦，大家都想知道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有咩电视节目咧？ 哇，今晚精彩、啊。 点精彩啊？ 今晚 星期四、 啊。系啊，嗱，一样咁精彩。 以事论事。 是啦，真是心水清的朋友。今晚八点钟、啊、以事论事有一个激烈场面。 哇，是不是上个礼拜？ 是真是没错啦，我们回带翻翻上个礼拜立法会这个内务会议委员会。 唉，其实就笑不出的，见到啲议员在个议事堂度这样肢体碰撞法。 是啦，是啦。今日呢就这个节目就会同大家呢深入去探讨翻究竟即係當日嗰、那個嗰、那個場面啦、啊，背後嘅原因啦、啊，究竟、即係立法會對呢個議事規則唔同嘅詮釋，究竟有冇嘢係值得商榷嘅咧？ 哦，咁都肯定係有嘅， 係啦， 有得討論嘅， 係啦， 最好係跟進埋之後嗰啲朋友有冇受傷，係咪康復嘅等等啦、 咁啊，今晚記得八點鐘，大家留意議事論事啦。 好啊，咁啊，八點半嘅晚上八點半， 冇錯，日常八點半，今晚咧就喂好關你哋事喎、啊，彭爺。 咩事？ 今晚啊，直接咧係會同大家講下咧，喺呢個疫情底下，你哋嘅電台節目點樣可以喺在家工作都做到電台？ 係啊係啊，我知道啊，因為較早前都有電視部嘅導演啊監製咧都想了解一下啊，係廣播行業。这个行业在疫情之下究竟怎样工作呢？因为我们都现在才说稍稍叫做回复人数，主持人数，就是之前我们都是同心抗疫嘛，所以如果听众朋友都想了解一下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期间，即是来势汹汹那段期间是怎样去做广播呢，留意今晚的港台电视31也看完我们怎么搞，应该是会有些类似黄天仪的物体。 是直接是访问直接访问 Give Me Five 的 是 天仪的波程。 没错，他们是一个示范单位。 是啦， 好， 那大家记得要留意啦。 那我一定要看啦。 是啦， 是 那另外呢，今晚这个日常八点半还会请到呢、即是新生代香港一个人气男歌手姜涛上来接受访问。 哦，咁劲啊，姜 B 哦。 这个我想搭嘴，好多人喜欢。为什么 Heidi 朱凯婷 姜涛 忍不住啊，朱凯婷都要搭嘴啊，真 是啊。那 Heidi 今晚一定要看啦。 好 八点半。那今晚訪問阿姜濤一啲乜嘢咧？即係佢年紀輕輕啊，就已經咁高人氣。咁其實佢對自己嘅音樂又有一啲乜嘢嘅追求咧？係啦， 都係嘅。佢啊咁可愛添嚇，去到邊都咁多 fans。咁啊，今晚嗱各位係咪叫姜糖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姜糖系咪？ 系啊系啊， 彭爷好叻啊你！ 啲 fans 啊吓，姜涛嘅 fans 今晚要捧场啦，港台电视31啊，靠你哋啦吓！好啦，咁啊再晏啲有啲咩节目？ 冇错，即系唔好睇完姜涛啊，熄电视啊，直接跟住紧接住啊，九点半夜晚有周游列车3， 系 今晚咧就带大家游到去呢个哥斯达黎加。 诶，哥斯达黎加有啲乜嘢？ 哥斯达黎加好多，每一集如果大家有睇开周游列车3嘅朋友咧，都知道即系成个节目就跟住条铁路去玩噶嘛。 系啊， 咁佢今次系成个哥斯达黎加咁样去，有好多嘢睇，即系有斗牛勇士啦，有一啲蛇王，即系原来中美洲都有蛇王嘅。 蛇王 唔系食蛇羹嗰啲啊？ 唔系食唔食我就大家今晚睇下。 真系整条蟒蛇嗰啲啊！ 哇，好紧要啊吓！咁啊留意住。今晚港台电视31似乎娱乐性都倾向丰富喎、好，咁留意住，多谢晒阿刘畅啊，好介绍吓，咁下次再揾你介绍过，多谢你，拜拜， 多谢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再次出现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话，反映社区隐性传播系存在。现时抵港人士全部都系家居检疫，未必太稳妥。如果不能做到滴水不漏，或者会引致爆发。至于复课安排，佢认为要睇未来一个星期嘅情况，唔应该叫停，因为需时准备。 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最新确诊的两宗个案属于同一群组，其中66岁确诊患者的病毒量较高。虽然这个家庭群组有6人的检测是阴性，但不排除会转为阳性。目前问题是会不会再扩散至社区，要视乎进一步的筛检。但他认为即使找不到源头，亦都不算是疫情反复。被问到应不应该追求连续28日无确诊个案，梁子超认为是不切实际。如果扩大社区的筛检之后仍然是发现不到个案，就无需太担心。全球新型肺炎病例超过430万宗，美国新增超过2万宗，俄罗斯亦都有万几宗确诊。法国受访70%人忧虑会爆发第二轮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会演变成艾滋病一样。目前有百几种潜在疫苗正在研发，有几种已经到临床试验阶段，但未有把握可以有效对抗病毒。法国新增确诊病例507宗，总统马克龙认为宣布抗疫胜利为时尚早。法国对法德边境的管制将会持续到6月中。当地民意调查显示，有70%人认为法国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可能出现第二轮疫情。大部分受访者支持继续戴口罩。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都是本土病例，2宗来自辽宁沈阳，1宗来自吉林，没有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昨日新增12名无症状感染者，1宗当日转为确诊，是辽宁沈阳的其中1宗本土病例。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的病例是101宗。日本传媒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解除39个县的紧急事态令，首都东京和大阪等8个县的紧急状态就会维持1星期，之后再评估最新情况。政府专家小组朝早举行会议，由传染病和经济学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之后磋商具体政策，然后由国会通过有关决定。预料当局会要求解除紧急状态的地区民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以防疫情反弹。日本累积超过16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690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9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2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7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飞鹤13.7跌1.16，腾讯控股441.4升11.6。中芯国际17.82升6.4，美团点评119.3升1.2，友邦保险67.5跌1.05，中国平安76.95跌1.2，阿里巴巴195跌1.3，长实集团47.05跌8.5，汇丰控股38.3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3，瑞士法郎0.972，加元1.41，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143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5,8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38美元，卖出1,7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浙江街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都是受学园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你估下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 我叫 Danny， 如果放假咧，我最中意系露营。因为同朋友一起倾偈啦，煮嘢食同埋唱歌啦，我觉得全部都系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似歇咗好耐， 你应该储埋好多劲料噶啦、啊。 错，系因为一路都冇货。 点会啊？你彭爷唔会冇货 嘅。你的生活点可以缺少享乐嘅咧？ 唔系咧，我程程彭嘅生活就系广播大厦同埋皇宫，跟住就皇宫广播大厦咁嘅咋。 你皇宫有咁多个 lock 都有你讲啦。 嗱咁啦，今天呢个享乐时代咧，咁我都揸翻支旗先吓。咁、今天咧轮到我彭仔咧，同大家咧就去分享翻咧一件嘅同饮食相关嘅事情啦。咁、就直播室啱啱好啦，几位咧都系识饮食食嘅人，又有小白，又有阿欧，又有朱海婷。咁其实咧，我一开始嘅时候咧，今日咧就先问咗阿朱海婷先， 系 知唔知呢个地方有冇去过？因为我觉得咧、 哦， 你可能有机会。系啦，有機會咧去過呢個地方。我今日咧想講一間餐廳嘅。咁彭仔咧最近咧就都特別歡喜咧去呢一間餐廳。雖然我唔係話成日去，但系咧我都好咧 成日揾一啲機會咧，希望叫埋啲同事咧同我再去咁樣。 哦，我哋 OK 啊，幾時啊？ 係啊， 係嘛？喂，真係好啊， 好好。 因為咧呢一間餐廳點解我一定要唔可以話淨係一兩個人去？需要咧多啲同事去咁。咁而家限聚令底下可能八個啦，加埋我係咪？ 係。 咁啊，如果係咁咧就好啦，因為咧嗰度嘅食物咧。實在我不能夠只係叫一兩份啊， 係咪啊？哇！ 而係要叫曬咁滯啊！ 即係咩都好食咧， 係啊！我係、好啦，大家聽者又問，今晚老闆請食飯， 我係食晏嘅， 食晏好啦， 食晏都好啊， 食晏，好啦。我一翻嚟咧問阿朱海婷呢個地方嘅原因咧，就因為咧，我覺得啦，朱海婷可能曾經喺嗰一帶嗰一區咧住過咧，可能有機會咧去過咁。咁我講嘅地方咧就係呢個九龍塘，好近我哋啊。又一村嗰度嘅， 好多花名嘅街嘅， 系啊，其實嗰度都係好多街啦，都係同啲花嘅名稱有關。咁話說呢一個餐廳咧，就係我哋嘅同事咧，就係介紹嘅，咁啊帶我哋去食晏啦咁。咁去到嘅時候咧，就本身咧，原來咧你真係估唔到咧，喺又一村呢一個區域裏邊咧，就有一個咁隱蔽嘅。餐廳西餐廳 嗰句咯，即係柳暗花明你就揾到一啲、 就係咁樣，柳暗花明喺嗰度。咁但係我揾到呢、同事揾到呢一個西餐廳，佢其實咧就喺一啲橫街裏面咧，又要再轉入去一啲暗角咁樣嘅，跟住再上一條斜路仔咧，再係一個掘頭路咁樣。真係掘頭路啊！架車咧，你一定要駛入去嗰個餐廳裏面先可以掉頭嗰種嘅掘頭路喎。咁、但係嗰度咧，其實咧佢係一間NGO 嘅大樓嚟嘅喎。 係啊，嗰度啲街暗藏咗一座咧，係NGO 啲青年嘅旅社咁嘅東西。 嗱，咁啊，朱海婷知道嗰個位置咧，咁你都可想而知，嗰度真係咧係比較偏僻啊！嗬、一般人咧，如果唔係話特登去揾啦，真係唔知道嗰個會有餐廳咯。咁嗰個餐廳咧，佢其實就是那個NGO 的大樓的地下那裡的，它那個的裡面的位置呢就不算多台的，可能整間坐曬都是50人左右咁上下啦，咁 系 咁佢另外咧有一個小特色咧，就係、如果係正常嘅情況底下啦，即係因為依家抗疫嘅環境啦，咁佢就未有做足啦，咁佢就喺呢個户外都可以擺台凳嘅。 哦，幾好喎、 啊！係啊，幾得意嘅，自成一角咁樣。 露天茶座咁。 係啦，有少少露天茶座。咁佢裏邊嗰個嘅設計咧都係幾園林咁樣嘅，係好田園啊、園林啊呢種，即係好民歌 feel， 亦都有文青 feel 嘅。 邊個位啊？究竟係咪嗰個超級市場嗰度捐入去嗰邊？ 完全唔係嗰邊， 真係我講唔到嘅，係真係橫街窄巷暗角咁樣。 即係喺桂麗嗰度旁邊啊？ 唔係， 又 係， 哇！ 好難估啊，唔使估啊。 你如果你講話係一個會所附近咧，就應該明啲啦。 係嗱，咁咧。呢一間餐廳咧，佢入邊嗰個經營嘅手法咧，其實係幾似一啲文青小店咁嘅，咁又係一個咖啡廳咁樣，又係食西餐。咁我只係幫襯過佢嘅午市啦。咁午市咧嗰個瘋狂程度就係點咧？最初第一次去食嘅時候咧，咁佢午市一樣係有一個嘅menu 入邊有好多種餐啦。咁佢餐嘅價錢咧就係、是、由一個80几蚊、90蚊咧就去到130几蚊咁樣嘅， 咁啊唔算平喎。 係啦，咁但係亦都咧唔係話好貴，即係如果喺翻嗰一區嚟講， 因為你如果真係講埋個食物質素，你絕對覺得係抵嘅呢個價錢。 我覺得係 reasonable 咯。 咁我想問，除咗嗱 lunch 咧，可能係你哋真係喺呢頭工作㗎，又揾得到，多唔多真係附近啲住嘅人去咧？ 嗱，其實跟我幫襯過一兩次咧，嗰個嘅環境啦，同埋啲食客咧，你覺得佢都係附近一啲喺度可能喺個 NGO 嗰度本身嗰座大樓入面工作嘅人啦，又或者係有一村啲居民、啲街坊啦，識路嘅喎，仲要識訂識路嘅喎，先至會咧喺嗰度。咁所以又唔會話特別多人嘅。咁嗰個食物質素係點樣咧？我覺得咧真係相當之唔錯嘅。 有咩食先 嗱？譬如咧，佢會有一定係有啲意粉類啦，有一啲咧就係呢個 田園沙律， 有一啲係沙律類，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肉類嘅，譬如有羊啦、有羊啊、有豬啊。呢、這個豬安啊，即黑毛豬啊，其實真係好正統嘅西餐嚟嘅。唯獨是咧，可能對於我哋男人嚟講咧。 嗰個份量咧就會較為細少少，咁所以咧第一次嘅嗰個嘅情況就係咁樣噶，出事嘅地方係咁嘅。 個瘋狂， 我哋四個人， 啊五個室。 是七个。 哇但我想问下你个 set 当中我想你有个有个前菜。 是啊。 是不是就是三个 course, 一个前菜一个主菜和一个甜品这样。 它的前菜你可以选择是沙律或者汤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到个主菜啦。咁跟住就有个 甜品仔、 有个餐茶。咁另外呢其实它呢间餐厅里面都有它自己homemade 的这个蛋糕的。咁呢、都我哋都会杀埋个蛋糕。 但是何来四个人吃到七个 就是因为咧，佢嘅份量咧，对于我嚟讲咧，彭爷爷咧系呢个大胃王咧、就其实一个人都可以食两个餐嘅，即系咁。咁而佢嗰啲嘅餐咧，午市嘅餐咧，确系咧。通常有十度咁样啦，佢十度咧，你都会觉得好似几吸引咁。 即可能我想食今日食你想食个牛羊嘅，但我又觉得个意粉吸引，你咪觉得好似一个肉一个系卡布都得咯，系咪？ 系啦，所以咧我就会咧叫埋啲同事咧，咁就梗系一齐食就 share 啦，系咪？咁所以就。除咗因為我唔食牛啦，咁所以咧我就飛咗啲牛嘅咧，就成個 menu 我都食曬。 哇！咁佢個 menu 有，如果做 lunch 咧有七款嘢食咧，其實佢都算係幾叻仔嘅喎。 佢其實係有十款啊，因為有幾款係牛啊嘛，我已經剔除咗啲牛。 係咯。 咁所以咧後來食到咧。跟住 豬羊海鮮意粉嗰啲， 已經令到咧個餐廳咧係有少少。轰动咩事啊你？ 即刻 四个人， 嗰台四个人叫咗七个餐。 喂，唔系啊， 点解？ 然之后跟住我哋仲要外卖，外卖翻佢啲蛋糕拎翻嚟俾同事享用。咁、所以再下一次去嘅时候咧，虽然我系隔咗一轮去冇去啦，跟住第二次再去嘅时候咧，已经被发现。我梗系认得你哋啦， 同埋下次咧，同埋下次你我哋去，譬如当我哋而家四人去咧，四个人去，佢系会俾张白人台你嘅，因为你要摆嘢咯，摆八个餐咯， 好劲啊！ 喂， 這個、 一个人一个人都饮三个餐汤啦， 唔系啊，嗰餐茶都饮几杯，饮几杯咧，嗰刻过分，因为你一杯冻柠茶咧 OK 啊，你饮到两杯咧开始顶，唔系好顶得顺啊！ 你咁样你要自己攞个水壶去装酒噶咯，下次 咁所以咪冇嘅，咁分摊嚟到一齐食用。一起飲咯，又會可以拎走一啲翻嚟俾同事享用。咁但我想講嘅就係咧，有陣時有發現一啲咁樣嘅隱世餐廳咧，佢咧仲要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咧，因為佢係好田園嘅感覺啦。原來佢真係自己咧喺個餐廳裏邊咧有種咗一盤盤嗰啲有機香料啊。 因為頭即係你睇翻佢面書啦，其實佢都會咧有啲相，佢唔係擺好多佢餐廳嘅食物嘅相，佢反而就係咧擺咗佢餐廳一啲自己種植嘅頭先講香料啲相，係 啊，嗰啲盆栽。 吸引到你 原來那些就是啲香料嚟嘅，即係啲香葉啊咁樣。咁佢就有其中標榜就係佢哋煮餸嘅時候咧，就會落翻呢一啲嘅， 即係好似 Jamie Oliver 咁樣，即刻掹條葉，跟住捽捽捽，跟住坐落去咁樣 啊。成間店、成間餐廳咧，包括埋個廚啦，以至到樓面啊、水吧嗰啲咧，你個感覺咧，好家爺仔乸咁嘅。即係好似咧，家姐阿妹啊，同阿哥啊，或者阿舅父阿叔一齊，好個感覺似係佢哋成家人一齊喺度打理嗰間餐廳 咁咯。都幾有愛啊，同埋你會包容咯。嗱，你話你全部都係員工嘅，你唔小心搞錯，你專業噶嘛？如果你覺得家庭式咧，有時有啲咩甩漏都覺得，得啦，唔緊要啦。 但係佢嘅食物係專業嘅，你嘅搞到我咧，打一陣都漏下啲同事，今日可唔可以 encore 咧？ 你唔係諗住漏我哋咩？ 一齊咯，你都係我的同事啊嘛。 好啊！ 呢一个隐世嘅西餐厅，睇下你揾唔揾到先。 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你一个人。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那日。愿能陪伴你哭与愁，长夜里等梦醒渐近。你为何沉默了？你为何离别你的爱人？你为何情未了？却为何从未过问？你问谁才是对去或留，还是错的理由？呆望铁窗。 夜色渐深，再回头，春风吹过秋意深，这漫长回忆是否不再累苦困？云在变，岁月有谁为你守候？望有天再会时。停顿你心沉，看夕阳红尽劝你为何情愿接近，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那伤痕，缠着我锁昨天落日。 呢、这个新谷姐啊，系咪啊，彭爷？ 系啊，新谷姐系谷子乔。咁啊，咦，佢今次咧再翻唱啦，系阿卢冠廷嘅旧作啊。今次呢一首咧，我觉得都演绎得相当唔错吓、啊，叫《我未能忘掉你》。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唔使惊啊，小白吓， 系啊， 唔惊。 哎呀，吓一吓嘅头先真系。 系啊，咩事吓一吓咧？就俾我哋呢位听众吓一吓、 啊。系啊，早晨啊，二玲。 Eileen， 早晨 ，欢迎你啊，晨光 Morning Call。 系早晨，范爷。 你好啊，仲有啊小白啦、啊、O 咧，同阿朱海婷喺度嘅。 我哋成功教识咗啲听众，佢好有礼啊！一嚟就话早晨啊，彭爷，佢德高望重嘅地位啊，奠定咗啦，已经。 都系一句啫。 听咗好耐噶啦嘛。 系咪啊？ 我第一次打嚟啊！ 第一次打嚟啊！咁啊，要争取多啲时间啊，做你嘅点唱喎、啊。今日点样？ 系今日我侄仔生日正日。 哦，正日啊！今日系。 系啊， 生日快乐！ 侄仔叫咩名啊？ 振光。 咩光话？ 振光。 振光。 振光。 振光。 系咪振夫光嗰个振光啊？ 唔系，山光嗰个光。 相传，相传振夫光系一本男人必读嘅秘笈， 系咩？ 系。 阿振光就唔使啦。 你唔好吓亲二零 啦。系啊。咁啊，你呢？诶，咦？咁啊，二零即系姑姐系咪啊？ 姑妈， 姑妈啊，姑妈同呢一个侄仔嘅关系好唔好啊？定系你凑佢噶，凑大佢噶？ 唔系，不过成日见嘅，佢就好乖嘅。 佢系长大成人噶啦，系咪啊？ 系啊，四十岁噶啦。 哇，啱啱好啊，男人四十一枝花， 系啊， 成家立室未啊？佢？我、哦、今年结婚啊！ 结咗婚系啊！ 哎，咁啊恭喜恭喜！ 旧年十一月结咗婚， 系、哦、做老豆未啊？ 未， 咁真系系时候要振光噶啦，咪振夫光就生个 B B 噶啦，可唔可以？ 有玄机喎名都， 阿姑婆咯，如果生咗个 B B 之后，你咪。 哦，咁我已经系侄女已经有女嘅，我都系姑婆嘅啦。 你嘅辈份高咧，同阿彭爷有得比较，都系德高望重啊，真系。 诶，佢后生， 但我膝下犹虚、哦。 是不是这样讲的中文是不是这样 讲的 很厉害、啊、我觉得他中文果然是会考很高分的那些、啊。 是拿 A 啫，没什么 事。乐得自在嘛。 乐得自在给你一句。 高手先可以过到接我们都认不到。 好的 你乐得自在嘛。 劲啊。诶、哎，啱倾啊，同阿二玲真系 弹数高啊， 非常好。 就约二玲出嚟去嗰间餐厅食下嘢啦。 咁隐蔽， 就一阵间啦。 哇，系 好啊，好啊，好啊， 等我谂下先吓。喂，咁阿二玲讲翻正题啦。有啲咩嘅祝福说话俾阿呢个侄仔啊？ 哦，祝佢工作顺利咯，身体健康咯。 嗯。 大家都是呢个希望的啦。 系，咁阿振刚佢做边行噶？讲唔讲得噶？ 佢做装修啊、维修嗰啲。 哦，装修工程嗰啲。 系啊系。 咁啊，呢排有冇话影响到佢啲工程生意啊？ 冇， 几好喎。 系啊，好多嘢做啊，做 礼拜日好好喎。 诶，好多嘢做，会唔会系因为旧年多嘢俾人整烂咗，好多嘢做啊？ 唔系呢啲嘅， 又唔系呢啲哦。 做屋嗰啲， 做屋装修啊，做屋唔关事啊，做屋 得啦得啦， 屋啊好啊， 诶，好敏感啊，个人真系，唔应该。 你反应快啫。 哇， 咁啊，二拎都 要真劲，二拎真高， 行数高啊嘛， 二拎真高。 咁但系振光就好乖咯，即系佢忙住做嘢都经常啊见下呢个姑姐啊，即 系 食下饭 啊， 都锡。住阿姑妈 吓，系 啊，咁啊，所以阿姑妈都特登打个电话嚟咧，喺呢一个电台嗰度祝福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仲有预祝我儿孙下个月23号生日。 你再打过嚟都得噶 噃。下个月23号，要唔要 mark 定个期啊？唔好啦啩， 差唔多啦，一次就够啦，两次就贪玩噶啦。 好，咁今日咧就二拎拣咗首啊好有意思嘅歌曲咧，就送俾大家同埋你嘅屋企人嘅，系咪？ 系， 系啊， 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歌名叫咩名啊？ 人生满希望。 哇，正， 正啊， 正啊，多谢你啊，二拎， 好，一齐听听。 多谢晒， 好，下次再倾啊，拜拜。 好，拜拜，拜拜。 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求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空太渺茫。 哇！真系未听过呢个谭咏麟版本， 我哋听过小凤姐版本嗬， 系咯，第一次听呢一个版本啊吓， 都系咁好听咧。 好，先听听新闻啊吓，转头再见， 拜拜。